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潮湿有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9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1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1点，跌3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6跌5.4，美团点评102.6跌5.7，小米集团13.28跌6.2，盈富基金28蚊跌5.5，阿里巴巴213.4跌5蚊，中国平安94.5跌1.55，友邦保险82.8跌2毫，华夏沪深345.55系跌1.6，中芯国际15.5跌6毫。南方 A50 14.66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3，英镑10.204，瑞士法郎8.025，澳元5.34，加元5.908，新西兰元5.127，欧元8.616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5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4,4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55.06美元，卖出1,55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东隧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李安苑噶。重复多次啦，东隧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李安苑对出。咁另外呢两宗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益京中心啊。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丽晶花园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啦，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出。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啦，彩虹村的坏车都是拖走了，咁而家咧近住启业村一段咧就仍然是车多啦。咁新清水湾道咧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另外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啦，咁三四线咧就车多噶，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桥面灯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几好噶，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喺九龙咯。太子道东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至到花墟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咁车龙排到去七行道北啦，近学园街噶。咁另外旺角花墟咧，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啊，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啦，都系临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入口泥湖。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啦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打低琴流感，你咪知道。 流感，你我都有份。 有 gas， 有吉鼠， 一台有吉鼠。 特地贺年节目陪你送猪型鼠，一齐由除夕年三十晚踏入大年初一， 仲会同家庭听众大玩游戏，随时得到超市礼券迎鼠年。 1月24号除夕年三十晚11点有我张伟基、 柳莲、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吉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周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20年1月23号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继续同大家跟进一下咧，又同喺武汉嗰度爆发，而家叫做咧系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致嘅肺炎嘅疫情。嗱，寻日咧香港就发现咗两宗所谓高度怀疑嘅染病嘅个案啦。咁其实今日都见到有几个传媒咧都收到消息咧，就系话咧呢两宗嘅高度怀疑嘅感染嘅个案咧系完成咗基因嘅排序啦、测序啦，就话呢两个病人咧系确诊染病，不过咧都仲需要咧有待咧官方嘅正式公布啦。咁至于咧就系各个嘅陆路同埋即系交通工具咧，亦都有相应嘅措施。咁包括咧就系国泰港龙咧就宣布啦，听日咧至到2月15号往返武汉嘅航班咧将会取消，订咗位嘅乘客咧可以系改签或者系退票噶。咁而至于咧民航局亦都宣布咧，截至朝早11:00咧，就已经取消咗288班嘅航班啦。咁亦都系提醒一啲嘅经营武汉航线嘅航班咧，去到密切关注呢个疫情嘅发展。港铁方面啦，因为咧而家有高铁咧都可以去到武汉嘅。咁港铁就话咧，经同内地铁路嘅单位沟通之后咧，就即时停售所有往来武汉嘅高铁车费。虽然咧就而家往来武汉嘅列车咧仍然系维持正常嘅服务吓，咁但系咧就港铁就话就停售呢个车费啦。咁而买咗飞嘅乘客咧，如果想退票嘅话咧，都可以获得全数嘅退款嘅。咁而因为咧就系而家系往来武汉嘅一啲列车咧，都系由内地铁路单位嗰边提供啦。咁所以咧，嗰边就通报俾港铁厅咧，仍然系维持住正常嘅服务。讲翻呢两个所谓高度怀疑嘅个案先啦。咁一个咧就系39岁由武汉嚟香港嘅游客啦。咁之前咧就系喺武汉咧就坐呢个高铁去到深圳北站，跟住再由深圳北站咧再坐高铁咧嚟到香港嘅西九龙站噶。咁佢就话咧系据报系有发烧同埋鼻塞嘅症状啦。咁于是咧就系喺西九龙站嘅港口卫生处嘅职员发现佢之后咧，就系问咗佢嘅一啲嘅背景咧，就送咗佢伊丽莎白医院，再咧转往咧呢个嘅马加烈医院噶。咁佢咧就系本身系住喺武汉市，不过咧佢就有4名同行嘅家人咧，咁就系冇出现症状，喺尖沙咀皇悦酒店住咗一晚之后咧，亦都系咧寻日咧坐咗飞机咧去到菲律宾嘅马尼拉啦。 至於另外一個個案咧，就係佢自己咧，就係係居呢個佢自己咧，就係喺香港咧，就係搭飛機咧去到武漢嗰邊噶。咁佢咧係由武漢嗰度咧搭飛機咧，就係經去到深圳啦嚇，就經福田口岸咧就入境香港噶。咁之後咧就去過咧威爾斯院嗰度求診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咧量度到個體温咧就未達到發燒嗰個指標，就冇送佢入院。咁之後咧就住過一晚咧呢個沙田嘅帝日酒店，之後咧就去到21号啦，即系咧系星期二嘅时候咧，就再去到威远复诊咧，就系发现咧嗰个肺嗰度咧个 X 光片咧有花嘅情况，于是咧就收入院咧去到隔离噶。咁其实咧政府咧就喺寻日收到呢两个高度怀疑嘅个案之后咧，已经讲紧咧就系话要去到追踪翻咧，即系嗰个感染嘅源头啦、传播模式啦，同埋追踪佢哋即系呢两个嘅病人咧曾经接触过嘅一啲人士，即系一啲紧密嘅接触者咧作呢个嘅医学嘅监察嘅。咁其实咧今日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系开咗个记者会啦。咁亦都讲到话咧，系已经追踪到咧三名啊密切嘅接触者，系安排咗咧佢哋隔离治疗噶啦。咁据报咧，佢哋已经系去咗呢个嘅麦理浩夫人度假营嗰度咧，系接受隔离。咁而另一方面咧，系讲紧咧呢两个嘅个案咧，都系高度怀疑啦。咁所以当局咧而家系正喺度积极咁检视咧，希望将健康申报嘅范围而家口岸嗰个健康申报嘅范围扩大咧，去到高铁嘅乘客。咁亦都讲到话咧，就系亦都会扩大一啲情报嘅范围，因为咧就系讲紧去过威院求诊嗰位病人咧，咁啊第一次咧求诊嘅时候咧就冇发烧嘅一个指标咧需要情报，咁所以咧就系今朝早咧亦都系当局就宣布啦，会咧就系考虑系扩大呢个嘅情报嘅范围，咁如果佢有发烧或者呼吸道嘅症状或者肺炎，而咧又同咧湖北相关嘅话咧嘅人士咧就需要情报啦。咁各位即系点样睇而家嗰个嘅疫情嘅情况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睇翻而家全国嗰个疫情啦，咁啊截至到寻日嘅夜晚啦，咁已经咧系国内有25个省市咧已经确诊到咧571宗嘅病例啦。咁而其中重症咧有95例，死亡个案咧有17宗，咁啊新增咗8宗，全部都系嚟自咧湖北省嘅。咁而家内地亦都系咧紧追踪紧一啲紧密接触者咧，系5800多人噶。咁而武汉咧嗰方面咧，今朝早亦都好多嘅措施啦，包括就系今朝早10点咧，咁就系呢个全市嘅公交啦、地铁啦、渡轮啦、长途客运咧都系停止营运，而机场啦、火车站一啲嘅离开武汉嘅啲通道咧都系关闭。咁以至到咧亦都有啲嘅指令咧，就系话要一啲嘅市内嘅所有嘅公共场所咧都系要戴上口罩。另一边厢咧，喺澳门方面咧，澳门都有2宗嘅确诊病例啦。咁今朝早咧，澳门嘅行政长官何一成咧，亦都有啲嘅宣布，就系话咧，同珠海各方面咧有啲嘅共识，就话禁止发烧嘅人士咧系进出澳门或者系珠海，避免咧再有患者咧系来往两地。更加咧，如果系继续咁落去的话咧，系唔排除咧赌场嘅病例增多嘅时候咧，会关闭赌场。大家點樣睇而家香港嗰個防疫情況咧？其實亦都係亦都同澳門啊，或者同其他嘅地區咧比較起上嚟嘅時候，大家又點樣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月23号，本港出現第二宗高度懷疑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當局已經追蹤2宗個案的3名密切接觸者，安排到隔離營，當中包括2名醫護人員。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 因為他即係冇著到全套嘅保護衣物去接觸個病人同埋診症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有風險啦，就係建議係即係係一個密切嘅接觸者係需要隔離。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 而家都係積極檢視緊咧，我哋係會希望可以擴大嗰個健康申報嘅範圍，咁咧就係去到嗰個高鐵嗰度嘅。 11点，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入禀控告在去年11月11号在西湾河开枪的警员意图谋杀，是本港第一宗私人检控警员的案件。 我们见到有足够的证据是可以 是有合理的定罪機會，我們才會拎個個案上來去到法庭。我會形容今次的檢控呢，我不是針對整個警隊，但我針對個別警員犯法的行為。 下午兩點，澳門確診第二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當局宣布取消所有新春慶祝活動。行政長官何一成： 我們呢就要取消了有關的在年初一舉行的金龍巡遊活動和花車的巡遊，因為這些都是人流比較集中的活動。 澳門衛生局亦都推出澳門居民口罩計劃， 現在我們已經訂購了有2000万個口罩，包括明日後日在過年的時間都會陸續運輸來澳門的，所以在供應上面暫時來說給市民來說它是沒有問題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同大家傾傾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致嘅肺炎嘅情況。電話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咧就係請嚟一位專家，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嘅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潘烈文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 嗱，而家香港就有兩宗嘅高度懷疑嘅個案啦。咁不如都講逐單去講一講，睇下其實即係掌握到而家嗰個疫情嘅資訊係幾多先。不如先講講咧呢個嘅馬鞍山，住喺馬鞍山嗰位男子，咁佢曾經去過武漢啦，之後咧就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去過醫院嗰度求診。咁嗰時咧係冇呢個嘅發燒嘅症狀嘅。咁第二次求診咧，都是没有明显发烧症状，不过见到肺片有花才入院隔离，去到做这个病毒的测试。从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见到这个病毒的情况，是不是病人不一定会有发烧症状 呢？现在其实呢，我们所知道这个病情的人呢，都是有些严重的病症，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一些轻微病症的人，甚至是会不会有没有一些没病症的病人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是唔係最清楚嘅，咁所以咧，點解會我哋而家有機會咧，可能會有啲懷疑嘅個案，咁而且咧，佢哋係冇呢個發燒啊，或者嚴重嘅呼吸病嘅病徵喺裏邊。 咁但係如果病人冇呢啲嚴重嘅，譬如發燒等等嘅症狀咧，去到譬如醫院第一重去到醫治，或者係將佢判斷係咪需要呈報嘅時候，就出現困難嘅咯，係咪啊？ 咁呢個絕對會係困難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都好希望咧，即係國內能夠發布多啲資料，我哋即係能夠睇到究竟病人嘅病徵嘅表現嘅表徵係點樣啊？會唔會全部都係好嚴重，或者會唔會有啲好輕微嘅？咁我哋需要咧去做一啲咧再適當嘅指引嘅，去令到咧我哋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可以比較更加有清晰嘅指引去做一啲配合嘅工作。 咁即係话其实而家都未有好多嘅资讯去到掌握嗰个病征实在係会点样发生，係咪？ 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嘅都係一啲严重嘅病人啦，佢入咗医院，咁亦都係有一啲肺炎啊、发烧啊、咳嗽啊，但呢啲咁嘅症状呢，就有比如有一个真有个问题啦，就係、是、话因为好多时候譬如话而家呢个时间可能係流感嘅高峰期啊，咁会唔会有啲人会有啲相似嘅症状呢？咁亦都会有一个问题，就话如果咁多人都係相似嘅话，咁我哋佢哋应该点样畫嗰條線咧，所以就有一個難度喺度其實。 嗯，咁你自己贊唔贊成去到擴大嗰個情報嘅範圍咧？ 我個人係覺得認為需要嘅，因為始終咧而家呢刻我哋都唔能夠咧真係知道個掌握到疫情係幾嚴重啊！而家如果淨係話靠武漢嘅話，但其實陸陸續續喺唔同嘅城市或者唔同嘅省份都有呢個案嘅時候會唔會有其他地方會能夠將呢啲咁嘅個案引入香港咧？甚至或者會唔會有啲喺武漢感染咗嘅去咗其他地方轉接嚟到香港當中咧？咁呢啲我哋都唔能夠排除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咧擴大嗰個公佈，即係或者叫健康申報，或者擴大嗰個範圍嘅話咧，我哋可以即係比較第一時間去揾到接觸過佢嘅人啦，甚至咧會唔會可以睇下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呢個發病嘅情況？ 嗯，繼續講講咧呢個香港男子咧，咁就去過武漢，翻到嚟香港試過去醫院求診呢個個案咧。其實咧，因為佢第一次星期日嘅求診咧，因為就未有發燒嘅跡象啦，咁所以佢繼續咧就係去到社區嗰度噶，咁包括就係、是都見佢，譬如坐過的士啦，亦都係咧就試過有一晚咧就住過酒店啦，亦都係即係翻過屋企啦等等。你覺得而家呢啲嘅社區嘅風險有幾大？ 一社區的風險呢，我真係而家比較好難評估因為 會唔會真係有啲我哋所謂嘅隱形病人啦，或者係我哋接觸唔到嘅，即係我哋 miss 咗嘅病人咧？咁我哋都唔能夠完全呢刻會排除到嘅。咁所以咧，我咁都係咧要比較正視呢個問題啊，會唔會可以喺真係喺邊境裏邊邊，我哋能夠咧可以準確地揾到呢個病人，令到咧佢減低喺社區裏邊出現。 嗯，咁而家即系当局系去接触呢啲嘅密切嘅接触者啦，咁就再去将佢哋隔离啦。咁首先就问翻，即系其实密切接触者嗰个定义系点样噶？医学上吓， 哦，咁医学上密切接触者咧，我谂我就因为我唔系医生，咁我就唔想再乱揣测啦。咁就但系咧，一般嚟讲都系有直接接触啦，或者好近距离咧喺喺病人身边咧有长时间嘅逗留，咁都可以叫做系一个紧密嘅接触者。 嗯。好，轉一轉講咧，另一個個案咧就係一位嚟自武漢嘅旅客啦。咁佢係同咧四名家人嘅同行噶。咁因為咧佢就喺高鐵嘅西九站咧就被港口嘅衛生署職員咧就發現佢有發燒，咁所以就轉介佢去醫院嗰度求診噶。咁但係咧佢四名嘅家人咧就見到係冇病徵啦，咁兼且亦都係喺尖沙咀住過一晚酒店，咁就離開咗香港去到菲律賓噶。咁其實即係有啲人都去到質疑啦。咁其實點解呢四名嘅家人？唔去到做一个嘅多一啲嘅譬如隔离啊，或者系医学嘅监察咧等等。其实你自己认为，即系呢四位家人嘅一啲患病嘅风险有几大？譬如佢去到住酒店喺社区嗰个风险又有几大咧？ 嗱，咁如果讲紧咧佢哋嘅家人咧，咁当然而家我哋睇到系有机会可以有人同人接觸嘅傳播嘅機會啦，咁所以佢哋四個都算做，我諗都算做緊密嘅接觸者，因為佢哋都可能就一長時間一齊啊，咁所以佢哋有機會咧係感染到呢個病毒啊，咁所以個風險喺度。但係話個社區話，如果淨係講呢個個案嘅話，佢哋感染咗佢哋應該需要一段時間咧，先會咧可以將呢個病毒咧去繁殖、散播開去。咁所以喺周遭嘅環境咧，我諗就嗰刻咧。就個風險相對嚟講係細啲嘅，咁但係唔能夠話完全冇，因為我哋其實掌握嘅資訊咧都唔係最高。譬如話病人發咗病之後，究竟佢有幾傳嘅傳染力有幾高咧？幾時傳染力最高咧？我哋其實都未有個掌握佢好好嘅資訊。咁所以咧，我哋話俾你聽，可能佢機會低啲，但係我哋都唔能夠話俾你聽咧係冇風險喺度咯。 嗯。好啦，咁啊，点样睇而家个疫情嘅发展咧？因为譬如都见到个数字咧，都有全国有500多宗啦，亦都系有唔同嘅国家地区咧系出现咗嘅一啲确诊嘅案例啦。咁远至到美国都有啦。咁吓，咁你见到而家嗰个疫情嘅发展，你点样评估法啊？ 嗱，咁我哋即系其实都要理解翻咧，其实点解突然间个数字个案增高咗咁多咧？就是、因为之前系话两个礼拜之前咧，我哋都未知道佢系一个新型嘅病毒，就系我哋未有啲准确嘅测试去揾到呢个病人，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只可以话呢啲可能系或者唔系，咁就好难话到俾你听一个准确数字，咁就亦都有啲测试剂咧未到去到位。呢譬如話醫院裏面都未能夠測試到呢個病人，所以佢哋都唔能夠呢將呢啲數字呢概括返做一個統計。咁而家我哋真係有呢咁嘅測試嘅時候，我哋有知道病毒做咗個測試，咁當然我哋知道邊啲病人係有或者冇啦，咁所以有冇有準確嘅數字嘅發布嘅話呢，咁所以突然間我哋都數字係多咗好多啦。咁好多時候呢啲樣本呢可能係早個禮拜或者係早幾日十日之前已經發病嘅，佢哋只不過而家攞咗嚟做測試證明返呢啲咁嘅病人呢係原來係感染咗呢個病毒。咁所以即係突然間多數字呢樣嘢係當然係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呢就我亦都唔係話太過詬異話會要突然間多咗咁多。咁但係呢當然啦見到國外都會有機會感染到呢、這個揾到呢個病人呢。咁第一正正反映到呢其實每個國家都已經係好緊張呢件事。佢哋已經好多時候喺邊界都已經呢係或者機場已經揾到呢個懷疑嘅個案。咁就正正顯示到個 system, 即係個恆常嘅機制可能真係有效。佢哋真係能夠揾到呢個病人。咁當然啦繼續咁樣有多次出現嘅話呢亦都會再有機會呢喺其他地方繼續有機會蔓延開去。 點樣評估今次呢個病毒嘅威力咧？嗱，而家國內咧就有571個例子啦，病例啦，咁其中重症咧就95例，死亡咧就17例，都係嚟自湖北省嘅。點樣分析呢個數字？ 嗱，呢個數字咧就比之前睇到嘅個情況都真係嚴重咗啦。啊，咁啊，而家講緊係有大概3%、4% 嘅人，即係已知嘅係死亡咗啦。但係其實我哋可能會再有更加多嘅個案，啊，亦都會有更加多嘅死亡嘅個案。咁啊，睇到佢一定係比一啲我哋普通嘅病咧係嚴重好多噶啦。咁而家係咪去到沙士啊，或者去到甚至係中東呼吸綜合症個情況咧？就而家呢刻就未有個數據話到佢哋係真係個毒性咁犀利啊！咁但係我哋都係一個好嚴重嘅病嚟嘅，講緊幾個 percent 嘅人都死咗。咁呢個個毒性都唔算低。 嗯，簡單點樣呼籲香港市民點樣防範呢？ 我諗最好咧就係就第一樣嘢公共衛生，我哋講保持自己個人嘅衛生啊，洗手啦，譬如話真係如果洗唔到手嘅，就用酒精簡易啦，啊，咁啊，同埋盡量就唔好自己咧摸完啲嘢就玷污自己個眼耳口鼻啊。 好，嚇，時間關係，同你講到呢度先，多謝潘利文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名病人分别是39岁住在武汉搭高铁来港的内地男子，和一名56岁由武汉坐飞机到深圳经罗湖口岸搭港铁回香港的本地男子。另外消息指，一名在武汉就学的少年返港之后发烧，正在屯门医院接受隔离，已经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暂时未有化验结果。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本港市民对口罩的需求增加，有药房的口罩加价大约30%，不少药房口罩沽清。旺角西洋菜南街一间药房的普通外科口罩卖98元一盒，店员说因为货源不足，入货比以往困难，近日买口罩的顾客比平日增加大约3至4倍。另外在新蒲江雀鹿街4间嘅药房嘅普通外科口罩已经沽清，有药房店员形容现时销售嘅状况系疯狂。佢话一日内售完100箱，共5000盒嘅口罩，预计年15之后先至会再有口罩供应。因应武汉情况，国泰港龙听日起暂停往来武汉的航班，直至下个月29日为止。顾客服务人员会联络受影响乘客，协助安排退票或者延后旅程。国泰港龙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并感谢乘客体谅，会继续同本港同所有航点的卫生当局保持联系。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次，暂停进入武汉的省际、市际包车客运业务。交通运输部表示，要立即调整途经武汉的客运路线，绕过武汉，禁止进入武汉上落客，而前往武汉途中的营运车船要立即组织载客返程，不得向旅客再次收费。旅客不同意返程，要按照旅客自愿的原则在安全地点停靠落客。交通运输部又说，对于批准不载客离开武汉返回属地的营运车船，要按照要求对驾驶人员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并及时向属地交通运输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潮湿有雾。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嘅早前東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而家東隧嘅九龍入口只係隧道口一帶比較車多。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橋面燈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咁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界限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九龙塘的歌和老街因为紧急维修，咁而家去湛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咧喺旺角嘅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八点，花墟道、园艺街、元宝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咧都系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跟蹤住咧，係武漢相關嘅肺炎疫情噶。咁剛才咧聽到新聞報道啦，就係聽到衛生署就表示咧，係本港兩宗嘅高度懷疑個案確診咧，係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嘅肺炎啊。呢兩名病人咧，分別係39歲，住喺武漢，坐高鐵嚟香港嘅內地男子啦，以及咧係一名咧係56歲，由武漢咧坐飛機去到深圳，再經羅湖口岸咧，就係坐港鐵翻香港嘅本地男子，咁就確診咗咧，係兩宗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嘅個案啦。咁其實咧就係講翻咧，今朝早咧衛生防護中心都係開咗記者會啦，咁有主要兩個措施嘅，咁就話咧係正喺度積極咁檢視咧，去到希望擴大健康申報範圍咧，至到高鐵嘅乘客嚇。咁因為咧就係過去嘅時間咧，咁就主要係由武漢坐飛機嚟香港嘅旅客咧，係需要填寫同埋提交呢個嘅健康申報表。咁而家咧就政府就考慮緊咧，就係將呢個嘅健康申報嘅範圍咧，至到高鐵嘅乘客。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講緊話會擴大一啲需要情報啊，即係譬如話喺醫院求診、醫生求診需要情報嘅一啲範圍。咁過往咧就係、是、如果嗰個嘅病人咧係出現咗發燒，同埋咧係呢個嘅呼吸道嘅感染嘅症狀或者肺炎咧。以及咧就係過去14日咧就去過湖北省啦，或者去過內地醫院等等嘅人士咧需要情報。咁今朝早咧就係話咧會擴大呢個嘅情報範圍啦。咁就話咧如果咧係有發燒或者有呼吸道症狀或者肺炎咧，已經需要情報啦，咁就放寬咗嗰個情報嘅一個範圍，擴大咗個範圍。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岑太喺度嚇，岑太你好。是岑太，岑太是不好意思请讲， 是我想讲呢关于口罩呢，咁而家就好难买，事关呢政府各个都想即係呢个症状啦，唔好再 spread out 啦，即係指佢啦。你嗱基本上你制止佢係咪要戴口罩啊，请教你係咪呀，係咪係咪一个即係 其中一个防护嘅方法下。 係啦，几个先决条件啦。咁冇口罩又点保护呢，咁即係意思呢冇口罩保护唔到，咁你点可以即係最基本最 basic 嗰个保护方法都保护唔到，点教啊？请教你点教、啊？ 你自己试过喺咩地方去到搵口罩买口罩？ 嗱，万宁冇，屈臣氏 啲便利店啲药妆店啦吓。 係啦 ,OK 嗰啲咁就冇啦、有都唔啱。另外呢我又上網睇過啫，有啲大牌子嗰啲啦全部冇。又叫你去喎，好在我問問啫，都唔係嗰隻，嗰啲都唔係外科手術嘅，即係普通嗰啲口罩冇作用啦。同埋我想請問你知唔知啊？嗱，屋企度有隻十年前嘅，你知沙士嗰啲口罩有，但未用過，嗰啲有冇用嘅，有冇作用嘅？請問你。 嗰啲 嘅。 呢個要請教翻專家呢、這個嚇。 嚇？ 呢個要請教翻專家先知道啦。 哦，哎呀，那位教授走咗啦、 哦。 我想問下，我十年前噶我啲口罩，如果我點搞啊？點保護自己？即係好多市民啊，我啦，好多市民都買唔到啦，買唔到正規噶 ISO 9000噶，咁、買其他嗰啲作用唔係好大啫。咁你想防止佢大型擴散，咁呢個好基本好，除咗洗手，唔好摸眼口鼻咧，呢個都好基本，好基本 step one 係咪都叫做 step one？ 咁即係你今次結果， 我點搞啊？我有啲就唔好多，唔係好多個，即係唔係好多個口罩啦。我前幾日都唔擔心嘅，哇！大家聽到咁就死啦，冇點搞啊？咪 結果你今次買唔買到口罩啊？ 咩话？ 结果你今次嘅情况买唔买到口罩？ 买唔到咯，就买唔到实纸，同埋我上网乜都买唔到咯。 咁你自己 嗰啲冇啦，我唔系好多只咋，我即系正规 ISO 9000符合标准嗰啲咧，99% 嗰啲咧，我唔系好多只咋，而家我就好担心佢点搞。 咁自己你有冇咩嘅谂法啊？即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啊？ 我就希冇啊。咁啊嗱，政府咧就话咧过咗新唐人新年啦，就快过咗就会好多口罩会喺市面噶嘛。咁啊，我想請問佢可唔可以仿嗱？咁啊，冇得比較澳門咧，咁啊細過香港啦，小型啲冇得比較。喂，但澳門個特首好喎，成千幾係咪千幾人隻口罩啊？個 guarantee 個個有一隻，每日一隻喎。 政府有訂購口罩嚇。 咩話？ 政府有訂購口罩，佢哋嗰邊。 香港啊？ 澳門嗰邊嚇。 咯，咁香港可唔可以即係喂？都做即系做咩咧？好啲食咧。嗱，我同你讲咧，10,000蚊派每人嗰啲，呢个都系好遥远嘅问题啦。嗱，生命好紧要，你要搞掂你啲个个人一只口罩都好噶，每日都咁啊。 好，多谢 讲后吓。 系多谢岑太，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吓。好，咁我哋都会问一问呢就係相关嘅人士啦。咁究竟点样睇今次政府嘅应对措施呢？譬如话头先都有听众关注到口罩嘅问题啦。咁澳门嗰边呢就係话有一个嘅即限购嘅计划啦，同埋呢都係政府订购2000万个口罩㗎。咁大家又点睇呢？大家又会唔会自己有啲嘅防御嘅措施呢可以同我哋分享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你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嚟自公民党嘅郭家麒。郭家麒你好， 你好，你好，陆宇光你好， 系咁我知道你哋一啲嘅民主派议员咧，都系联合地向政府咧有啲系防疫措施嘅建议，可唔可以讲下？ 嗯，好嗱，嗰啲都系针对性嘅。第一咧就我哋睇到咧就武汉就要停啲班次，不过就好混乱咧。大家可能睇到今日咧就系佢仍然咧有啲列车同埋有嗰啲高铁咧。嗰啲航班咧就嚟咗香港，咁所以我哋要求咧就政府去確認同埋澄清呢一部分嘅，咁就喺我哋今朝開記者會嗰陣時咧，都係完全咧係粵語不詳。咁我哋揾個港鐵嘅一個回覆咧，就係話港鐵咧只可以決定或者控制咧香港嘅車可唔可以去大陸，所以佢冇賣到嗰啲飛，但係咧大陸嚟嘅車咧，因為高鐵嗰部分咧，唔係香港可以控制，亦都唔係香港可以決定嘅。就國內咧，如果佢要嚟咧，就嚟。咁我哋一聽落去就呢個做法就好古怪咧，亦都好難接受。咁啊，叫政府去做呢個第一。第二咧，就其實已經有到兩個個案咧，香港嘅情況都係入於緊急嘅啦。咁我哋如果根據以往喺政府嘅法例嗰度咧。599章咧都係定明咗政府係有權或者應該咧係將嗰個警戒級別去到緊急。緊急佢有咩唔同呢？佢就由當時嘅特首再加埋所有主要官員去做嘅。點解我會提呢樣嘢呢？咁你見到有一啲嘅好奇怪嘅做法，譬如我講航班啦、高鐵啦，甚至再講遠少少，港珠澳大橋嗰啲免收費小型車嚟香港或者即係用嗰條橋啊，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去到運輸房屋局去做嘅，但係而家去到佢未去到緊急啦，佢嚴重咧，其實嗰個主理嗰個局長即係或者負責嘅官員咧，都係仍然去翻陳肇始嘅啫。咁陳肇始咧， 好老實，佢都係管食衞啦，佢根本冇咁嘅，即係佢冇乜能力嘅。理論上佢亦都冇咁嘅權咧，去要求第二個局去配合。第二樣嘢我哋寫咗落去，亦都同呢個有關。我哋見得到好多，特別係嚟緊春節嚟咧，一啲人多或者擠塞嘅一啲活動啦。特別如果有機會係香港或者同其他遊客會即係一齊好多人嘅，咁就要停。所以澳門你見佢都叫停咗咧，佢嗰個澳門嘅年初二嘅煙花。 嗯。 咁香港嚟緊咧，農曆年咧就喺西九龍原本有一個咧係匯演嘅。咁我哋都有啲擔心咧，就係如果係咁多嘅香港人嘅居民咧，再加埋外國特別係國內嘅遊客咧。咁會唔會又係一個風險喺度呢？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嘅時候咁特別嘅情況呢，政府應該取消。但如果你要取消呢啲嘢呢，陳肇始係冇資格做嘅，佢又要搵呢個民政事務局嘅局長劉江華去做。咁我再講多少少啦，譬如話我哋要求佢去做一個呢係一個情況呢，就係要一個正式嘅旅遊警示。咁呢個就要保安局去做，咁呢個亦都係應該要做啦。咁有兩點係針對今次嗰、那個嗰個處理嘅問題，其實做得好差嘅，就係、是、我哋講咗好耐，到而家咧政府都未去做嘅嗰、那個就係、是健康申報表。如果今次嘅事件有咗健康申報表咧，我哋見得到未必好似而家咁樣倒瀉落蟹、 嗯， 要出廣告，要話俾人聽嗱、你打電話嚟政府，我哋就話俾你聽咧，係點樣去幫你呢位。武漢嘅男士嘅第幾卡第幾座嘅前後咁，因為原本嗰個健康申報表咧，佢最主要兩個目的嘅，一個就係攞啲資料啦，睇下嗰位嘅人士咧，佢喺邊度嚟，佢有冇接觸過啲高危嘅風險，呢、這個第一。第二，佢亦都有一個機會咧，如果真係唔好彩咧，佢附近有人中招咧，我哋可以揾到，然後令到佢咧可以唔會傳俾佢屋企人啊、朋友啊、親戚咧。就揾一個安全嘅隔離嘅設施去俾佢，咁、又係要做啦，冇做。咁、 okay. 另一個咧就比較重要咧，就係咁，而家咧停咗武漢都搞唔掂嘅，其實就要咧喺國內嘅所有嘅遊客嘅國內嘅旅客咧，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健康申報嘅制度。如果揾到，譬如佢喺武漢嚟嘅，我哋都知道好多武漢嘅居民咧，可能都有機會嚟。網上亦都講緊咧，好唔好啲，即係佢哋傾緊，好唔好嚟香港求醫啊？如果有事，咁我哋好擔心呢個情況落去咧，其實無險可守，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個健康申報咧，就可以區分到一啲係喺過去14日去過武漢嘅一啲嘅旅客同埋武漢嘅居民咧，都係有一個特別嘅通道，就確保佢冇呢一個情況咧，咁先至俾佢入境。如果有嘅話咧，就喺關口咧。就有一啲臨時嘅係檢疫同埋隔離嘅設施，確保嗰個病毒或者嗰位嘅病人唔會入到去社區，呢個都係一啲應該要做嘅嘢。 Okay. 郭家琪啊，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個別一啲嘅建議啦，同埋一啲嘅問題啦。咁包括咧頭先講到話。關口嘅一個健康申報嘅一個措施，咁其實咧就喺自從疫情爆發之後咧，咁其實都政府已經係做咗咧，就係要求咧由武漢嚟香港嘅航班嘅乘客咧，需要填寫呢個健康申報表。今朝早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咧，亦都講到話咧，就係積極咁考慮啊，將呢個健康申報嘅範圍咧就擴展至到高鐵嘅乘客。咁嗱，頭先你就講到話建議就係所有邊境口岸咧。都要填寫呢個健康申報表，咁咧其實政府有回應嘅，因為咧就係今朝早都有記者問到啦。今朝早咧，衞生防護中心嘅總監黃家慶都講到話咧，其實香港咧出入境嘅人咧係非常之多，人流非常之多，一下子咧要求全部嘅旅客咧作出健康申報咧係絕對不可行，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尋日咧，其實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都喺記者會裡面有講過，所謂咧健康申報嘅制度咧，其實係一個自願嘅申報啦嚇。咁其實都見到以往有個案咧，就係喺武漢抵港嘅航班咧係自愿嘅健康申报啦，咁但系咧就话自己申报咧系冇发烧，咁但系咧就从呢个体温嘅监察咧系有发烧，咁所以咧呢个健康申报只系唔系一个防线，体温监察咧先系一个防线，健康申报咧系一个追踪嘅一个功能嚟嘅啫，所以要扩展到所有口岸系咪必须咧？两个问题。 嗱，第一咧，我同意嘅，佢唔系一个，佢唔系净系一个系预防嘅防线，佢一个追踪嘅防线。 但是追踪的防线都重要，好像今次咁你就睇到咧个追踪个目的，同埋佢系要做系做到呢、这个第一。第二，如果你系想去将一啲武汉嚟嘅旅客，或者系喺14日内经过武汉嘅旅客揾到出嚟，如果你唔用呢个健康申报咧，咁你系好难揾到出嚟嘅。同埋咧，我哋而家都 係佢而家就係講緊話，即係一啲譬如買車飛都有實名制度嚇，咁可以向翻即係當局嘅即係交通運輸嘅機構喺度攞翻啲資料係嘛？ 如果要追蹤咧，係其實係分秒必爭嘅，即係冇可能。即係你話俾人聽，我哋慢慢去 check 翻嚟，就算個實名制咧，我哋都 check 過實名制。實名制係有佢個名，又或者有佢嗰、那個護照個號碼，但係唔會有佢個聯絡喺香港住邊一度，佢個電話、佢嘅電郵嗰啲嘢全部冇。 嗯， 佢啲係做唔到追蹤嘅。你知佢個名同埋嗰個護照或者佢個即係喺香港嗰個通行證冇用嘅，你唔會追蹤到佢嘅。唔通你將佢個名寫出嚟啊？啊，陳大文，唔該你同我哋關口聯絡。黄小文你又同关口联络，即係你唔会咁做㗎嘛。咁点解你諗下呢个健康申报唔係世界嘅伟大发明嚟嘅。香港以往试过有严重疫症嘅时候全部人都要做，係冇得揀嘅。第二呢，你见到其他地方澳门台湾甚至美国都做嘅健康申报，喂，人哋同一个目的嘅啫，都係要将呢样嘢係搵到出嚟。是防止壓止佢去擴散。仲有第二樣嘢，我當然同意呢 check 體温係重要，所以我哋一早已經叫政府呢，因為佢而家嗰啲體温機嗰啲呢，即係如果你大型嗰啲機呢，或者大家都要留意呢，佢個敏感度唔係好高嘅，因為佢係放喺度，你自己都經過過啦，佢係嗰啲要高燒嗰啲病人呢，佢就容易係可以察覺到。如果一啲低温嘅或者係微燒嗰啲呢，佢就要用手提式嗰啲先至做。咁、 okay. 我哋都建議政府如果得嘅話咧，就揾多啲人士咧，係喺啲航班國內嚟嘅航班去做。嗱，當然你話永遠去咁做，冇人叫永遠去咁做。但係嚟緊，我哋見得到咧係一個人潮嘅一個湧浪嚟嘅。香港就三日嘅假期，國內就春運最嚴重嘅呢一個星期。我諗全中國又好，你話香港又好，全世界都好希望將個疫症咧係壓止佢，唔會等佢蔓延啊嘛。咁然後你話啊，係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咁所以琴日我樣嘢好有趣。當香港有兩個個案之後，如果聽咗陳肇始同埋啲官員講完之後咧，原來乜嘢都唔需要做。 嗯， 因為佢乜嘢都冇做過。 但我想問，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香港的確咧係個出入境嘅人流咧非常之多㗎。 冇錯。 咁啊，關注到嗰個嘅，即係譬如又要做健康申報嗰個嘅時間效率嘅問題。你覺得又應該點樣解決？ 有嗱，其實澳門就做緊咧係電子嘅健康申報嘅，呢、這個我唔知解我哋智慧城市咁多年都做唔到，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健康申報表，如果我哋試過坐啲飛機啊或者航班都試過咧，其實係你未落到嗰、那個關口嘅時候已經俾咗你嘅。譬如你坐飛機嘅，咁就飛機已經係啲空姐派啦，呢個第一。如果你坐高鐵嘅，高鐵嘅人員派俾你啦，又或者你坐其他，譬如嗰啲直通巴，你就揾直通巴嗰啲賣車嘅時候俾。即係其實呢個世界， okay. 我哋係一個好清楚明白，因為而家唔係淨係香港嘅事，全世界、全中國要做。如果我哋守得唔好嘅話，個後果你知唔知係點？到時就香港變咗疫浮，咁就變咗我哋俾人哋限制入境嘅啦。即係我哋想唔想去到嗰個情況？呢個第一。我哋亦都想唔想有多更加多嘅人咧，係受到呢個病嘅感染咧？因為其實而家嗰啲數字咧係好初步嘅，係咪話等於即係而家國內叫死人唔多啦，17個啦，但係好老實，而家開始爆緊都係由短短幾日由1個去到17個。 嗯， 我哋點知下個星期再下星期死亡率係點咧？咁我哋只可以做一樣嘢，就係任何個傳染病，我哋喺佢最初同埋最能夠控制嘅時候控制咗佢，冇理由喺度等嘅。而家特區政府就係每一次咧都係反應式嘅。 嗯， 佢嚟到啊，我做少少；佢嚟到，我做少少。咁呢個係其實無補於事 嘅。另一個措施咧，就係今朝早宣布嘅咧，就係話擴大嗰個情報範圍。咁以往咧就係去過武漢，去過湖北省，去過內地醫院嘅翻嚟嘅人士，如果即係話有呢個嘅呼吸道症狀， 狀啊，同埋發燒咧，先至需要呈報。咁而家咧就係呼吸道症狀或者發燒咧，都要呈報啦。因為咧即係都見到有啲嘅病人咧，可能係未必有發燒嘅症狀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呈報範圍擴大？ 同意，因為佢係有必要嘅。因為兩樣嘢咧，第一佢嗰、那個地理上個環境一路咁擴闊緊嘅，第一。第二個病徵咧，就其實我哋係以往落嗰個咧係根據沙士同埋中東呼吸症候群嘅，但係就算中東呼吸症候群同埋沙士咧，都出現咗一啲小百分比嘅冇發燒，甚至冇嗰啲口水鼻涕啊、上呼吸道嗰啲嘅症狀都有嘅，有甚至如果大家記得淘大嗰陣時候有個係淨係肚屙嘅，同埋微燒嘅，咁所以咧呢一啲所有嘅都值得去做嘅。但是最重要，我想不是，即是他那个做法呢，就是扩大个范围呢是有用，但是一定要配合一样的，就是你在个边境或者个关口那里呢，有一个方法将这些人是辨识了出来，拎了出来，同埋做了一些检疫的措施，令到他不要再入回去嘛，这个第一。 Okay. 第二也都重要呢，就不要让他再出回去。如果你辨识不到，好像昨天这样，其实是一个丑闻来的。我哋俾咗嗰位男士嘅其他嘅家人上咗一班航機，然後去咗菲律賓。如果唔好彩機上嘅人染病，又或者菲律賓有人染病咧，其實香港就係變咗一個罪人。 咁但係嚇，根據新嘅一個情報準則嚟講咧，其實呢位病人嘅幾位家人，因為佢完全冇病徵啊，咁所以都仍然係唔符合嗰個嘅情報嘅準則嘅喎。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建議再擴大定點咧？ 嗱，情報同佢嗰個要求佢做醫學觀察咧，係兩件事嚟。情報準則咧，嗰位先生咧就已經中啦，呢個第一。然後第二個就係你考慮你會唔會當佢嘅親人啊，或者佢嗰啲一齊同行嘅嗰個團人咧做醫學觀察。 Okay. 咁而家政府係呢一樣嘢係做得唔足夠，法例有冇賦予嘅權力？有，佢其實個法例上係冇講過一定要做埋嗰個測試完咗之後先至可以做，即係要求啲人去隔離嘅。但係就算由佢完全不理，去到隔離中間咧，有幾樣嘢都要做嘅。譬如舉個例，如果尋日個情景咧，我哋係咪有責任都要同航空公司講一聲？喂，而家呢幾位旅客有一個親人咧？是等緊個測試結果，佢有機會出事。第二，同菲律賓政府講，佢話：喂，呢幾個旅客會入境嘅，都可能咧，佢有個親人咧係等緊測試。我相信，如果講咗呢幾個信息，第一，起碼都可以俾航空公司知道佢會唔會俾佢上機。第二，亦都知道，萬一佢去到菲律賓當地嗰度，要唔要穩定一啲嘅隔離嘅設備咧，去迎接佢。即係我覺得要去到。人哋走咗，然後先至話：哎呀，原來佢有嘢咧。其實呢個係即係我哋睇嚟咧，點都係唔合格同埋不負責任嘅。因為你真係嗰、那個班機入面有好可能有香港人咧，可能有菲律賓人或者其他國家嘅旅客，惹到邊個我哋都唔想咁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容許到咁樣咧？而家都唔係講緊要運佢嘅。其實你要做一個醫學觀察，我講個舉個例子喺台灣做咧，人性化好多。佢一見到有呢個武漢嘅人發燒咧，佢揾。佢哋嘅疾控單位咧，揾一隊人去陪住個家人，直到嗰個測試結果完結，然後決定會唔會隔離佢屋企人。 Okay. 喂，呢啲係好人性化嘅做嘢。你揾兩個護士一路接觸佢，帶佢去一個地方安全嘅， okay. 譬如喺佢度啊，你自己留一晚啦。 Mm-hmm. 你等四個鐘頭，四個鐘頭冇嘢，我哋放你走。 Mm-hmm. 但係呢四個鐘頭，唔該你唔好行去第二度。 Okay. 喂，呢啲係好合理嘅做法。我哋政府完全一啲嘢都唔做。 明白，好， 你明唔明白？ 嗯，多謝你啊，郭家琪，多謝曬。 唔該。 多谢你，郭家麒就系嚟自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家点睇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 系 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咁我想回应啊郭家麒议员噶，咁因为佢头先讲啦，咁样啊陈肇始讲啦，啲红外线探测咧就已经最实际、最快速啊，咁如果佢讲嘅健康申报咧，讲真，佢自己頭先都講咧，嗱，好似主持人都講過，咁如果我唔申報，即係啲旅客為佢麻煩阻礙佢嗰個旅途嘅話咧， 咁佢唔會申報噶，亂咁填啊，或者咩，係咪？ 咁就睇下嗰個健康申報個法律效力會唔會話即係填錯亂填會有法律後果？ 係冇錯、嗯，以往都有健康申報啦，好誒，唔好話沙士嗰段時間啦，好多時都有健康申報噶嘛。咁早好多年前都喺邊境都有健康申報嗰啲嘢嘅。咁嗱、好似我咁樣，我為免咩我亂咁填嘢落去。唔好话即系我系自私啊！咁根本我冇咁嘅病嘅，我觉得咁我又你又阻碍我去填嘢， 所以就睇下点样赋予佢一个法律嘅效力咯。 系咯，就如果你咁样赋予个效力效啊法律就系个效用嘅，咁、你就即系要点讲咧？要详细啲咁样做咯。但系如果你要咁样即时要赋予一个法律嘅。而家就已经系刻不容缓噶啦。 好多谢陈生嘅电话吓，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啦，即系将军澳入口都有龙尾噶，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系挤塞，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咧系车多，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影响到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有龙尾噶，接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六号六跌四毫八，五大升幅股份：融众金融、华联国际、沈阳公用发展股份、高雅光学、金月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鼎益丰、松宁护老集团、长兴国际、节能元件、ECITech。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73，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7，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港汇指数是10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第四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第四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中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晚车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圣德勒萨医院，今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麟街一段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后少少近住卫理道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丽祥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油头角警署。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现在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喺维园嘅农历年宵市场，咁而家兴发街介乎高士威道同埋琉璃街段，琉璃街介乎兴发街至银幕街，以及系电器道介乎水星街至到帆船街嘅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

嗱，而家有两个高度怀疑呢个武汉肺炎嘅个案咧，已经确诊咗啦，吓，已经都系咧卫生署确诊咗咧，佢哋系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咁究竟点样去评价而家香港政府做紧嘅一啲防疫工作咧？咁我都睇咧，即系呢两日嘅一啲评论啊。咁包括咧就系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啦，我头先都访问过。咁佢就形容政府处理嘅手法咧慢半拍，吓显示政府无能。医管局咧就更加系表现唔合格，系零分。咁至於咧，係港大係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咧，今朝都接受電台節目訪問啦。佢都講到話咧，就係而家呢個嘅本港嘅防疫措施咧，係不及2003年咧沙士爆發嘅時候啊。因為即係嗰陣時咧，就所有嘅出入境口岸咧都會有健康申報措施。咁而家咧，淨係得咧離港嘅航班啦，以及咧就係考慮緊擴大到高鐵嘅乘客咧，要填寫呢個嘅健康申報嘅啫。咁即係話咧，好多嘅一啲陸路啊、水路的一些口岸呢都还未有这个的健康申报的一个要求。医学会呢今天都是见了记者的，他们 都讲到说现在的防疫工作呢有漏洞，因为就不知道对这些肺炎的传染的资讯有限，又不知道它的传染渠道是什么，潜伏期是什么，口罩呢都只能够减低风险。黎恩浩，你又怎样评价现在香港的防疫工作呢？ 我谂其实几位即系刚才你提到嘅即系人士都讲得好清楚，但我谂即系大家用一个图像去睇就明白啦。即系你望一望我哋嘅特区政府，你再望一望即系台湾即系蔡英文喺前几日点样同佢哋嘅民众去讲政府点做防疫工作，你再望翻我哋特区政府，望翻张建宗，望翻陈肇始，望翻唔喺香港嘅林郑月娥，你会睇到呢个政府其实根本冇一个好清好。足够嘅承担去面对而家嘅问题。其实如果我哋讲公共卫生或者 public health 嘅话咧，其实固然即系我哋当然要睇我哋有冇足够嘅技术、足够嘅资源吓，我哋去应付一啲嘅防疫嘅工作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个国家或者个政府有冇嗰个管治嘅能力同埋嗰个管治嘅意志。你睇到即系其实有好多民间已经问咗好多问题咧，就系觉得政府由呢个即系发现咗武汉乘客。即系有一个发烧嘅情况之下咧，仲可以搭高铁，而政府对于高铁嗰个嘅所谓即系即系系咪要填个健康申报表，都系即系支唔以对，又会用很多好奇怪嘅理由，就系、是、去推搪嘅时候咧，市民系唔会对政府有信心嘅。而我哋见到政府有好多嘅小动作咧，其实仍然咧系会威胁紧即系市民自己嗰个健康。咁呢样嘢我哋睇唔到政府有咩诚意咧，系全面咁样去做一个防疫工作。我攞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其实。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有好多声音，就系话，其实政府唔应该就再就呢个蒙面法咧去进行呢个上诉嘅，呢个禁蒙面法进行上诉吓，即系未来呢个即系所谓卫生嘅情况可能会出现咁严峻嘅时候，点解政府仲要即系去令到市民对于系咪要戴口罩系咪犯法都要咁人心惶惶呢？吓，即系今日武汉已经话而有一个蒙面法，要蒙面嘅令，但系香港调翻转咧就。仍然是要因为这个禁蒙面法要止暴制乱呢，就不让人上诉。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武汉那边就讲紧话，即是要求市民在公共场所就需要佩戴口罩，亦都在譬如工作环境啊这些的公共场所都是需要佩戴口罩。其实看回刚才你都讲到话，即是那个反应是不是慢得滞呢，或者是那个领导能力啊、管治意志等等的问题呢？其实昨日呢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有见记者啦。咁都有啲记者呢都问到佢呢，其实系咪反应太慢呢，咁样系咪错判咗个形势呢等等。咁佢有咁样嘅讲法嘅，就係话其实呢去年12月31号呢就已经知道有武汉嘅肺炎嘅群组个案啦。咁卫生署呢已经即刻呢喺个口岸嗰度呢就加强呢个体温检测。咁包括机场啦、海路同埋其他口岸呢都有体温检测嘅。咁而另外呢亦都讲到话呢係由武汉嚟嘅航班同埋武汉嚟嘅列车呢都特别有做呢个体温检测。每个人都会经过呢啲嘅体温检测嘅。咁所以亦都系呢今次嗰、那个高铁嗰个嘅嚟香港嗰个个案呢，佢認為啊，就正正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港口衛生署嘅職員咧，係發現到有人入境嘅時候咧係有發燒，所以咧先至可以咧係發現到呢個個案去轉介俾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嗰度。 咁所以佢認為佢已經做咗即係呢啲嘅工作啦。咁而家亦都講到話咧，其實佢哋而家係啟動咗一個所謂呢個嚴重嘅應變級別。咁嚴重應變級別講到話咧，係本身係有個案咧先至啟動嘅。咁但係咧，其實咧上早排啊，即係一月八號嘅時候咧，已經啟動咗呢個相關嘅嚴重嘅級別㗎啦。咁所以咧，已經係咧叫做快人一步咧，去到未有個案之前咧，已經啟動咗。咁所以咧，就陳肇始嘅意思就係佢已經即係做咗佢哋相關嘅事情啦。咁而當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而家就喺瑞士大沃斯就出席緊經濟論壇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就由張建宗處理特首啦等等。 但你如果聽翻，其實都幾好笑嘅，即係話12月31日已經有準備嘅工作，今日咧係幾多號啊？今日係1月23日。其实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即系面对呢个评，即系呢个危机的评估，其实仍然是用一个相对之非常之温，即系所谓我会有一个好 mild 的一个方法去处理。举个例，如果你明知道其实现在即系高铁是一个其中一个可能会将个病源带嚟香港的一个渠道的话，点解唔即刻做一个所谓即系停，即系暂停佢的运作先，甚至用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你先可能确保每个高铁都是有清楚的消毒的程序已经完成了，你才可以开放回个西九站或者开放高铁给乘客使用呢，完全没有任何这些最基本的配套。那整个感觉被人家就觉得很差，就是说究竟是不是因为特区政府你根本自己没有能力去决定，即系能唔能够去做呢个所谓即刻停止即系高铁运作，甚至系暂停呢个通关口岸嘅运作咧？而更加令人诧异嘅就系话，可能前即系寻日我哋睇新闻都会觉得好诧异，就啊，因为即系农历新春，咁而家港珠澳大桥咧都可以免费即系俾即系内地嘅通车。嗱，当然我哋唔系话任何喺即系中国国内嚟嘅朋友都可能系一个即系都会带呢个嘅病毒啦，吓呢个都系一个好唔公道嘅讲法。咁但系目前我哋既然唔知道即系而家呢一个嘅病源究竟会点样去扩散，而亦都有啲个案好清楚显示就系话咧，即使冇任何嘅即系患病嘅症状咧，都可以24小时之内咧系突然就会死亡嘅。咁即系话我哋唔能够纯粹从病征去判断，都要同个病源同埋嗰个即系个病毒嗰个嘅扩散嗰个嘅可能性去做考虑啊嘛。咁呢啲方面完全系特区政府自治嘅事嚟噶。你睇翻隔篱澳门今日几快回应。即係我哋就會比較到咯，係咪？ 講開澳門咧，咁佢哋今朝早咧就係特首啊何一成咧都係有一個嘅見記者嘅發布啦，咁講到一啲嘅措施嘅，咁包括咧就話今朝早咧已經同珠海嗰邊咧有一個嘅聯防會議啦，咁就話咧就係雙方都有一個嘅入境嘅防控措施，咁啊禁止啲發燒嘅人士咧就進出澳門或者珠海。咁即係話咧，以前咧其實係澳門咧就會防止一啲發燒嘅人入境啦。 係， 而家咧出境咧都會防止埋嚇，防止發燒嘅人出境添。而珠海方面咧，亦都一樣。咁啊就話咧係想避免咧係有患者咧就來往兩地。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其他嘅措施啦。咁包括就係亦都有一個澳門嘅一個口罩限購嘅一個措施啦。咁要求咧係已經係要求預留一啲嘅口罩咧俾澳門嘅市民啦。咁以及咧就係政府自己亦都係訂咗2000万個口罩咧，咁就俾澳門嘅市民。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講到話咧係譬如話一啲嘅賭場啦嚇，因為即係都第一個嘅確診個案咧，都係見到佢咧係有去過啲嘅賭場嗰度。娱乐嘅，咁所以咧，阿何一成都讲到咧，如果赌场嘅病例增多嘅时候咧，都唔排除咧话会关闭咧赌场等等呢啲措施，咁同埋咧一啲嘅新春嘅一啲活动啦，一啲可能会有比较大型人士、大型嘅多啲人聚集嘅啲活动咧，都已经咧系宣布咗取消啦吓。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除此之外，其實都提到就係話，即係澳門當局都話，即係已經呼籲全澳門嘅市民出街咧係要戴口罩。咁我諗其實呢一啲咧，即係當然係一啲預防嘅措施啦。咁但係呢個都展示到就係譬如澳門政府即係知道即係個問題嘅嚴重性，其實可能最初其實係唔會有一個大規模擴散嘅跡象。但係呢啲嘢如果唔防微杜漸嘅話咧，就真係好似即係其他醫學專業界人所講啦，即係由呢個防疫變咗做抗疫。而我哋嘅目標唔係要抗疫啊嘛，我哋唔係要等到真係疫情爆發嘅時候先至要去應對，而係話要用更早嘅方法，盡早咧就去做一個防護嘅措施。咁但似乎呢樣嘢，即係我哋睇到澳門政府有一個好果斷嘅舉措啦。咁呢個當然係會有一個即係可能有一個反效果嘅。個反效果就係話，可能啲人就會覺得需唔需要話真係有病徵都唔可以離開即係澳門咧，可能就牽涉到呢個出入境自由嘅問題。但係即係如果擺闊啲嚟睇，就係話你比較翻澳門、香港或者比 比較翻台灣同埋香港應對依一個疫情嘅做法咧，咁我諗香港政府的確令好多市民失望嘅，亦都令人覺得其實唔需要即係用一即係尤其可能大家覺得林鄭月娥都已經冇乜管治意志噶啦，即係面對啲咁嘅情況，你仲唔即刻飛翻翻嚟香港，仲要繼續即係喺瑞士，仲要今次講嘅發言講嘅嘢咧，其實完全係一個完全官僚角度，冇任何政治意志，冇任何政策意志去處理。 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点样睇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嘅防疫工作咧？对比起邻近地区嘅政府，香港又做成点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电话旁边咧，不如就请下一位澳门嘅立法会议员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欧锦新啊，欧锦新你好， 系 欧锦新你好， 系你好。 是澳门特首贺一诚咧，今朝早就系公布咗一啲新嘅因为同珠海嗰边开过会议之后咧，公布咗一啲新嘅措施，包括咧就系发烧嘅人士咧禁止出入境澳门同珠海吓。咁你点样睇呢度呢啲嘅措施咧？ 一个好合理嘅措施嚟嘅，因为一直以嚟咧，我哋就都系早几日都先出现一啲疑似个案，而到前日先突然间有一个嘅。即係確診個案，今日又加一個確診個案，咁即係嗰有咗確診個案嘅時候咧，就情況比較緊張啲，因為未有確診個案之前咧，都可能就大家都有只係叫做嚴陣以待。咁咧有確診個案嘅時候咧，雖然兩個都係輸入個案啦，兩個都嚟自武漢，就唔係澳門自己本身社區發生出嚟嘅，咁但係都畢竟都有咗呢啲兩個確診個案嘅時候咧，亦都有可能喺個社區裏邊出現一啲感染啊嘅情況時候咧，咁就加大力度喺個出入境嗰個限制咧，都係一個合理性嘅。 嗯，想問一下而家澳門嘅一啲一啲叫做入境嘅一啲檢查啦，咁同埋即係情報嘅機制係點咧？因為其實咧，即係雖則話而家禁止即係發燒嘅人士出入境澳門同珠海之間嘅邊境啦，咁但係咧。正如第一個澳門確診嘅個案都係啦，咁其實佢入境嘅時候咧係冇發燒、明顯發燒嘅症狀噶。咁其他呢啲方面又可以點樣去加強防控咧？ 嗱，咁而家目前嚟講，我諗即係唯一係用有冇發燒嚟到去睇嘅啫，因為我哋喺邊境度即係我諗同香港一樣啦，即係喺邊境度都入境嘅地方都係設曬呢個紅外線嘅嗰個探測嘅有冇發燒啊呢啲，一有如果有發燒就要去檢查。但我哋第二個疑似個案就入境嘅時候發現佢落六歲嗰位武漢男士就係發現佢有發燒嘛。咁所以就即刻就留咗佢同埋佢家人就即係進行進一步檢查咁樣就確認咗。咁唯一我諗目前嚟講都係只能夠透過即係睇有冇發燒呢樣嘢嘅啫。如果唔係即係冇乜辦法用其他嘅即係方法，因為特別呢一次呢、這個武漢肺炎其實佢嗰個潛伏性係好強咯，因為佢未發燒之前佢可能只係有可能有甚至冇乜唔舒服。嘅情況下，咁但係到佢有事發生嘅時候，你先知道佢係咩事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喺第一關都只能夠憑有冇發燒嚟到作為把關，就冇其他嘅。我相信未有其他嘅好明顯嘅方法啦。當然你話佢行過佢冇發燒，但係搏命喺度咳啦，咁有某啲嘅特別嘅症狀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引起注意。但如果真係乜都冇嘅時候，咁你知啦，澳門同珠海呢個關係。都係曾經都係講話全國最人流最大嘅一個關口嘅時候咧，咁冇乜辦法去有一個好有效嘅壓止嘅啫，咁所以咧只能夠一路即係有發現嘅時候就盡量去跟蹤咁嘅處理咯。 係歐錦新啊，咁其實即係澳門市民而家個即係澳門社會個民情係點嘅咧？即係知道有一個確診個案之後，咁大家係咪都即係好擔心啊？定係其實大家都開始有啲自救嘅工作啦？ 其實咧就我自己個感覺咧，就喺澳門嚟講就個民情就相當穩定嘅，都唔係真係咁緊張嘅。即只不過咧就而家最明顯咧就係第一就街上面多咗人戴口罩啦，因為呢個係澳門政府即係當出現咗兩個確診個案之後就呼籲所有人都戴口罩咁就戴口罩，咁就於是咧口罩就出現一定情況嘅緊張，所以藥房門口咧即係各間藥房門口都出現排隊買口罩嘅情況，咁但係因為我哋即係之前已經做好準備咧，咁澳門政府已經訂咗2000萬個口罩係過年之前係送得到嚟嘅，咁即係確保咗有口罩供應，而且咧就仲有一個 我哋叫限購口罩，其實唔係，我覺得係當然一個限購啦，但係呢個都係保障有供應咯，即係澳門居民揸住身份證可以買十個口罩，雖然個數量係可能唔係好夠嘅，因為佢十日限十個咧，咁即係確定一兩個其實係唔好夠嘅，咁但係最少已經保證咗有供應先啦，咁嘅時候咧，咁一定程度上對市民嚟講都即係有憂慮，但係未至話即係人心惶惶啊呢啲咁嘅情況嘅。 嗯，想问翻咧，头先关于入境嗰方面咧，就系、是、以我睇咧，系咪澳门都喺一啲口岸嗰度实施咗一啲嘅入境健康申报嘅制度啊？ 系，除咗系啦，而家全部都系啦，即系除咗我刚才讲红外线之外，亦都有一个入境申报，即系等于嗰阵时。好似沙士時候都已經實施過啦，即係填報資料就要填報嚟自邊度啊，喺澳門係邊個地方居住啊，聯絡嘅方法啊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有助於未來發生事嘅時候可以有助跟蹤咯。咁而家已經係做緊呢個制度噶啦。 嗯，因為香港呢邊咧就政府就唔願意喺所有口岸都做呢個健康申報啦。咁個講嘅理由咧就係呢個人流非常之多啊，即係好多口岸都係非常之人來人往嘅一啲嘅。情景，咁所以咧要去到填表咧，咁可能调翻转咧会聚集咗啲人咧，增加个感染风险，亦都咧可能个效率都比较低一啲。澳门呢边方面系点样去处理 嘅？我哋又唔会觉得有即系会导致效率低，咁当然麻烦咧增加咗嘅，咁但系如果做得有需要，实际应该要做噶嘛，因为实际上呢、這个喺之前。即係沙士啊等等期間發生過嘅時候咧，都用咗呢種方法時候，都的而且確係有效去追蹤翻一啲即係出現情況嘅人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做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有係增加咗麻煩嘅，但係又未至話會太過阻塞咗人流咯。因為反正你排隊嘅時候，咁如果能夠喺一入門嘅地方有表擺到嘅時候，你排隊一路排隊一路填啊，咁其實又唔會阻礙得太多嘅時間，所以就實施上又似乎唔係有咩嘅特別大嘅障礙喎。 嗱嚟緊就已經真係好快就年初一啦，咁其實真係內地都好多可能會有好多遊客啦，過往慣例都經常嚟澳門啦，即係用呢個黃金週。咁睇你覺得即係有冇啲乜嘢其實係即係澳門人或者其實澳門政府應該都要留意嘅呢？ 能够留意，其实都留意紧噶啦。因为当然你话可唔可以针对武汉人入境啊？咁呢啲咁嘅就民间有咁嘅讲法嘅。咁但系实际上咧，甚至有人有意见啊，直情系咪可以封咗关闸，唔俾内地嘅人入境啊？咁样当然民间有好多不同嘅讲法。咁但系我即系起码喺我自己角度嚟讲，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有兩個呢啲嘅 不過唔好意思啊，歐錦新啊，因為都就快聽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 再同你講一陣啦，到時 唔該曬， 好啦， 唔該曬，1872311。 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家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一啲壞車同埋意外嘅消息。咁較早時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车龙咧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风力楼。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咁曾经咧有坏车阻路啦，龙尾仲系几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咁但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嘅坏车咧仍然未拖走。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噶，亦都影响到咧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系有龙尾嘅，龙尾喺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喺落山道。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消防局，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桂林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咧挤塞噶，龙尾喇沙。 龙尾咧系一路咧断断续续沿住排到去接近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噶。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系慢车啦，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咧系多车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署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天下有一选，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起由除夕年三十晚踏入大年初一， 还有资深设计师 Patrick Ho 教你鼠年衬衫和颜色的配搭，包你迎祝全年。 其实整个时装潮流在今年的春夏季有个大红色，所以他希望整件事延续一个开心气氛。 一月廿四号除夕年三十晚十一点钟， 有我张伟基、 刘莲、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河有一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咧就同武漢相關爆發嘅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致嘅肺炎嘅疫情啦。咁啊，新聞之前咧就同咧係澳門嘅立法會議員歐錦新咧傾緊嘅，再請翻佢出嚟先。歐錦新， 係 你好，你好， 係想了解多少少咧關於澳門嗰、那個口罩嗰個政策啊，因為咧今朝早何一成咧亦都係公布咗一啲嘅保障澳門居民咧可以買到口罩嘅一啲措施啦。咁係佢哋話可以憑身份證咧就喺衛生局處方嘅藥房咧買口罩，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詳情，究竟點樣做法嘅咧？ 而家佢主要咧就係、是、因為要確保澳門居民買到口罩啦。嗱，呢個就等於之前咧奶粉嘅時候都一樣啦。香港搞到風聲鶴唳，澳門咧就奶粉就係確保澳門居民買咗奶粉就唔使去做咁多限制，確保。咁今次一個口罩都一樣啦，因為政府咧就之前已經就講，剛才講啦，訂咗2000万个啦，咁亦都已經有一部分咧係已經喺供應緊嘅，咁就政府就又規定咧，每一個澳門居民甚至喺澳門工作嘅外勞咧，都可以咧，即係揸住澳門身份證或者揸住啲外勞工作證咧，都可以喺澳門嘅個指定嘅50几间協議嘅藥房裏面咧，係購買每一次過可以購買10个口罩，但係10日限每即係10日一次。即係其實每日用一個咁樣啦，咁就係持身份證就可以買到。咁呢個措施咧就最少一樣啦，即係夠唔夠用，可能就唔好夠，但係起碼確保有得供應時候咧，咁呢個都對民情嗰、那個穩定係有啲幫助嘅。 係，仲見到咧售價咧係講緊成本價添個係嘛？ 係冇錯，係因為佢話而家10个咧就賣8蚊，咁因為一般市面賣咧，就算唔好講控台價錢啦，就算最少一般嚟講咧，一蚊啊，個零銀錢啊，咁口罩咧，而家佢係等於8毫子一個口罩，咁呢個佢係成本價，咁啊唔係又補貼，但係又係成本價，就確保即係能夠有供應。咁呢、這個我諗錢都唔係一個最大問題，確保有供應呢、這個，我覺得先係最重要咯。 係，我想問係咪淨係一啲登記咗嘅50几间藥房咧？咁其實譬如話啲嘅便利店啊、藥妝店啊等等有冇嘅咧？ 而家佢因為能夠直接就係用做呢50几间嘅即係政府處方嘅藥房，就係、是、一路合作開，就用呢50几间藥房。咁至於其他嘅藥房咧，其實佢哋即係就唔妨礙佢哋去即係入貨嘅。咁如果佢哋入到貨去賣，去繼續賣咧，佢當然可以賣嘅。就只不過咧，呢個確保就係、是。 就透過呢五十幾間藥房嚟有供應俾澳門居民，係確保可以有口罩用咁解啫。 嗯，咁都聽到今朝何一成嘅記者會都講到話咧，其實即係內地嗰方面咧都見到個口罩嘅供應咧係短缺噶咯，咁所以其實而家係訂購口罩方面有冇困難啊？澳門方面？ 我諗冇啩，因為呢、這個決定係早已經作咗嘅，話訂2000萬個口罩。就但係當然來源喺邊度，我哋唔好清楚，因為政府冇講到。咁、但係邊個我估計應該唔會甩底嘅，應該呢2000萬個係可以落到手嘅。 嗯，好啊。 當然如果佢日程日嗰個病情若即疫情係延續長嘅時候咧，可能政府要再可能需要喺揾得更多嘅口罩來源啦。這個我諗都唔係好大困難嘅，時間有咁長嘅話。 好多謝你嚇，歐錦新，多謝你。 好，唔好咪係。 剛才同我哋傾嘅歐錦新咧，就係澳門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大家聽完澳門嗰個嘅口罩嘅政策啦，以至到係入境嘅一啲檢測嘅政策，大家點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黎恩浩又點睇咧？澳門好似有幾個措施咧，都係即係香港冇嘅嚇。咁包括咧就係佢話出境發燒都會禁止出境啦嚇。另外咧就係剛才都講到啦，政府係訂購咗2000萬個口罩，分發俾咧登記咗嘅50多間藥房咧，就係俾澳門居民咧，憑住身份證就可以保證買到啦。咁以至到咧，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一啲嘅戴口罩嘅即係嘅政策啊等等咧，咁都係同埋即係健康申報咧，都係講緊咧，就係所有口岸咧都係有健康申報嘅呢個做法咧，先至可以入境嘅咁。都是跟香港不同的。 我想即是看回澳门现在的做法，我想有两个很值得去即是大家去留意的地方。即是如果你看回澳门的情况比较回香港，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觉得澳门很果断。但是除了果断之外，都看到其实澳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所考虑 的优势。优势真的以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为先。所谓公共安全就是那个即是公共卫生和即是市民那个对那个卫生那个的质素去做个考虑。其实但是这些问题你摆回香港呢，大家都会质疑，就是这些东西澳门都做到，香港更加可以做到，香港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资源，但是为什么不做呢？那就变得大家就会想，究竟是政策的考虑还是政治的考虑？即是这些不是阴谋论来的，很实际来讲，就是说即是用戴口罩做个例子，戴口罩本身并不是即係並唔係一個純粹話你戴口罩去做一個即係保障個人衞生咁簡單，其實係一個全民意識嘅提醒嚟嘅。你見到澳門好當機立斷，呼籲大家全民戴口罩，提高翻大家嗰個防疫嘅意識。喺睇翻特區政府，即係陳肇始即係開記者會，仲係支唔支持，覺得就係、是、我哋都係建議，即係如果由武漢翻嚟嘅市民，即係喺14日之內咧都繼續戴口罩啦咁樣。啊，啲官員出嚟一路喺度咳，咁都唔會戴口罩嘅。即係呢啲嘅態度俾人睇到，其實佢唔好知道。即是其实即是社会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即防疫的准备的时候，你官员应该以身作则，同埋应该是展示到大家是有承担。你最基本一样东西就是我刚才都讲过，就是如果大家担心戴即口罩，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是不鼓励，政府未有很强烈的鼓励。第二就是你还是坚持不断在那里纠缠，在这个是不是要就这个蒙面法去上诉，无论是民主派或者其实坊间甚至是即是医学界都讲，就是不应该再纠缠在这件事上面，即是应该是以回市民的卫生安全做回优先考虑，不要将政治问题凌驾到什么都不做嘛。 嗯，处理特首张建宗就说自己那次咳呢是俗亲啫，就不是没有这个的呼吸道的问题的。咁至于今朝早呢都见到譬如卫生署署长啦吓，咁都喺开记者会嘅时候都系戴住口罩嘅， 吓 咁，不如我哋都问一问而家香港嗰个药房一啲嘅口罩供应嘅情况系点样先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是、港九药房总商会嘅副理事长张德荣。张德荣你好， 张德荣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黎生 你好。而家香港个口罩供应点样啊？ 嗱，今朝我哋都即系有一啲回应俾你哋嘅啲同事嘅，就系、是、因为当初我哋都估计嗰个口罩嘅供应咧，应该就唔会话太过紧张嘅。咁但系自从喺中午至到大约3-4点呢段时间咧，嗰个情况就转得比较紧急好多啦。 嗯， 可能嗰个情况就因为嗰、那个武汉嗰度封城嘅消息出咗啦。咁另外香港嗰个两个高度怀疑嘅个案都确诊咗，咁而澳门亦都系话有两个确诊。咁變咗啲市民咧，就出嚟揾呢個搜購呢個口罩嘅潮咧，就即係開始就越嚟越緊要。 咁暫時嚟講，我哋見到好多嘅會員咧，佢嘅存貨都已經賣完啦。 嗯。 啊，咁變咗係話要，如果係再嚟嗰啲嘅新嘅貨咧，可能真係要到咗農曆年後先至可以有得供應咯。啊， 有冇話即係初步評估過、就係如果喺農曆年之後，即係大概香港其實可以有幾多，即係所謂幾多個嘅口罩可以供應到即係出嚟銷售啊？ 嗱，確實數量咧就即係我哋就冇一個數字喺手嘅。咁但我哋都同咗好多啲口罩嘅供应商咧，就有联络过。咁佢哋因为喺国内嗰个口罩嘅供应咧，就比较短缺啦。可能系国内佢本身嘅需求系大咗。咁佢哋已经转向咗喺东南亚嘅附近嘅国家，即系譬如好似喺台湾啊、新加坡啊、南韩啊、日本啊啲地方，就陆陆续续都嚟紧噶。咁但系好真系好唔好彩，就系啱我哋撞住系农历新年呢个假期。咁就算係話佢哋有貨到呢，可能嗰啲運輸啊方面都趕唔切。咁亦都係話我哋嗰啲藥房農曆年呢都會有幾日係假期嘅。所以變咗呢幾日呢就可能會再緊張啲囉。 係。咁喺呢個短缺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有冇聽到啲會員有加價買口罩會要加價，使唔使 啊？呢、這個我諗普遍嗰個售價係會提高咗嘅。我諗主要都係話由於佢哋入貨即係喺東南亞國家嗰個售價呢係比國內嚟嗰啲貨呢係會貴啲嘅。咁呢個即係我哋都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咁但系我哋呢度呼吁啊，即系希望大家同啲市民讲咧，如果佢哋屋企本身系有啲存货嘅，足够维持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嘅存货咧，就唔需要出嚟咁紧张去走购啦。因为过咗农历呢个农历年咧，会有大量嘅口罩会到港啦。 咁其实而家知唔知道咧？即系一盒嘅口罩咧，即系如果仲有得买的话啦，吓，可以卖到几多钱啊？ 呢、這個就真係好難講，就係睇個別嘅鋪家佢嗰個離貨價啦。我諗比平時嘅話，可能會係真係貴咗大約兩至三成都唔出奇啦。 OK， 咁但係都見到消委會咧，都希望藥房唔好加價，可唔可以即係叫做服務下大眾 啊？或者呼籲啊，俾翻自己會員咧？ 呢、這個我哋都會啊，我哋會員方面都係大家都係有一個即係共識嘅，就係、是。唔會話喺呢一啲咁嘅疫情方面係即係要坐地起價啦。咁我哋亦都好多知道有好多會員咧，根本已經喺琴日開始就已經叫做有啲限購咯，即係話唔好等一個或者兩個人係掃曬啲貨，咁希望多啲人都可以有啲口罩可以用嘅。咁、我諗呢一樣個措施，希望大家都合作下啦，唔好話真係話一個人就喺屋企積存太多呢啲咁樣嘅口罩啦。 嗱，咁其實呢幾日係有冇譬如衛生署又或者係食環，即係食衛局，即係亦都有官員或者政府部門係接觸你哋，同你哋去即係了解翻或者商討翻個口罩供應嗰個情況咧？ 嗱、如果係想話問嗰、那個供應嘅情況咧，係有嘅，衛生署有我哋商會聯絡嘅。咁我亦都有將我哋得到嘅收到嘅資料咧，就話提供俾佢。咁至於話好似澳門咁樣嘅政府情況，話由政府去提供口罩咧，呢、這個就暫時未有一個咁樣嘅同我哋商會有一個聯絡啦。 係， 你贊唔贊成啊？如果真係有人建議的話， 有人如果係有人建議嘅話，我哋願意做嘅呢樣嘢。 嗯、 啊，問題就係話。即係政府要揾到一個即係有咁大量嘅供應商，譬如揾一啲合作嘅夥伴咁，即係如果佢哋揾到我哋商會，我哋商會嘅會員係咁做。 OK， 好啊，多謝你啊， 多謝你， 好，唔該。 剛才張德榮先生咧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啊。各位聽緊嘅聽眾，唔知道大家係呢兩日有冇都嘗試下去買口罩咧？又可唔可以講到一啲嘅而家嘅買口罩嘅情況咧？買唔買到咧？會唔會貴咗咧？同埋大家又會唔會有啲嘅自己去到防禦嘅一啲衛生嘅措施會加強一啲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吳太喺度， 係 你好、啊， 你好， 係 啊，吳太。我是吳太啊， 請講啊， 請講。 是，買口罩那裡呢，真的很短缺啊，買不到啊我。 你在哪裡找過啊？ 我住黃泥仙鳳凰村。 是。 是，我去啲藥房，我家附近呢，都有萬寧， 同埋惠康， 超级市场啦吓， 都冇啊。 系寻日已经冇啦，系嘛？定系今日已 經？今日啊？ 今日啊？哦， 系啊！我今日去追货，我都冇啊，买唔到啊。 咁你自己担唔担心啊？吓， 存量我得翻三个。 哦， 哇！咁有冇咩方法？你有冇谂到咩方法可以？ 我都唔知谂到啲咩方法啊！政府唔知点样帮助啲市民，可以俾我可以买到。我先生今日放工，我叫佢落去药房买啦。佢话你过咗年七或者年八先至有。 哦，咁仲有个几礼拜噃。 咁我点用啊？ 嗯， 我都惊噶嘛。 系，咁有冇注意多啲个人卫生啊？ 有，咪洗手咯。 系， 吓，净系洗手啊咁样。但系我又惊嘛，因为我初二我又要上翻大陆。 哦，会唔会留意一下个情况啊？ 再考虑下。 我会啊，我会留意。我留意，如果嗰个疫情变得恶化嘅，我会取消咯，因为我自己去系我自己翻去广东省啫， 广 东省我唔知道会唔会爆发得咁犀利。 好，咁多谢你啦，咁啊继续留意住个疫情嘅发展情况啦。点听到个听众先，有廖先生喺度吓， 廖先生你好， 喂 ，hello， 你好，系。咁我想讲咧，呢次咗呢个香港政府咧，我觉得真系完全唔掂咯。即系我对呢个政府咧，真系越嚟越失望。首先第一，十几年前沙士出现咗，有过一次借镜俾你哋，系咪先？已经系一模一样翻版咁滞啦。到今时今日，我觉得咧，你哋所做嘅嘢咧，仲差过当年做嘅，啲嘢仲要迟过以前嘅，系咪？以前都仲话喂，即刻知道可以即刻封，即系做啲嘢去控制呢啲嘢。但我觉得你而家你直头后知后觉，再要后知后觉嘅嘢咯，即系我觉得系完全唔掂。同埋你讲啲口罩问题，系咪？你根本上就完全都，我觉得你系漠视香港人嘅性命啊！你明唔明先？ 我明白啊！ 你呢啲你根本系啊！你同埋你仲可能点会可能俾嗰啲武汉嗰啲高铁落嚟香港咧？啱唔啱先？同埋我寻日我喺深圳，我翻落嚟香港，我过关。你嗰啲咁你揸住嗰啲体温枪嗰啲检护人员咧？是不做嘢企喺度系唔喐嘅，唔会话逐个排队量体温嘅，冇呢啲歌仔唱嘅，系由得你自己行嘅，系唔会理嘅。咁你香港政府都做啲乜嘢嘢啊？ 明白， 系咪？ 多谢廖先生嘅， 系啊，呢次都系啲香港人自己人救翻自己香港自己人，全部都系靠自己上网睇啲资讯去令到自己哦，要点样做要点样做。你政府做过啲乜嘢嘢咧？净系话放心，冇问题，冇问题。系咪？ 咁都有叫大家即系提高嗰个个人卫生意识嘅。多谢廖先生嘅电话。我哋听到嘅听众有黄女士，黄女士， 黄女士， 你好，请讲下。 系啊，想分享一下今日咧买口罩嗰个情况噶。今日咧试过喺中环两间药房买嘅，一个系 N95，一盒里面有20个，一间卖2000蚊。一家卖850蚊，佢系唔会贴出嚟嘅，你去问佢，佢先讲嘅。咁我唔知系咪海鲜价啦，其实咁样公唔公平咧？系咪应该真系要管制一下咧？即系中环卖2000蚊，我谂我唔知其他地方卖几多钱啦。咁但系其实大家已经去到一个恐慌嘅状态啦。如果药房都炒到咁样嘅时候，其实我谂真系好需要政府出嚟出句声，唔可以再咁样俾人喺从中喺度即系赚钱咯。而家呢个情况，同埋我想讲，我系医护嚟嘅，其实都 系你见到乜嘢啊？ 口罩我唔会喺，我都唔想喺医院度攞。讲真，我都会自己俾钱出去买，同普通市民一样。咁但系如果出面买到2000蚊、200蚊一个嘅时候，其实即系你逼我喺医院攞嘢啫。即系我当然唔会咁样做啦，我继续去搵口罩。我而家喺大围搵都系冇晒噶啦，其实而家。 我想问一句咧，就系而家即系一啲医护同事嘅士气啊、情绪如何啊？惊唔惊即系要处理好多呢啲嘅新型冠状病毒嘅一啲个案咧？ 咁我都系前线，但系我就唔系喺真系即系内科嗰边嘅，咁所以就大家都 照做我哋平時做緊嘅嘢，咁大家當然係關注啦。咁就我士氣就 OK， 我哋冇問題，但係都係擔心，如果你話唔即係關口嗰度任何設施乜嘢都唔做嘅時候，其實即係我唔要真係去到即係撞嘅時候，我唔要呢啲，我唔要即係等死嘅時候你先至多謝我，真唔使啦，真係唔該，即係唔該，而家呢一刻真係做啲嘢啦，唔好再等啦，其實。 好啊，多谢 你噶啦，已经 多谢你， 多谢黄女士嘅电话，多谢你。听到位听众有钟女士， 喂，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喺政府专嘅空气科度做嘅病房嘅同事嚟嘅。咁其实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我哋病房同事已经系签紧抽紧生死签入嗰个隔离病房嗰度去睇噶啦。头先嗰位姑娘，唔知系姑娘定系都系医院同事咧，听到佢哋话士气 O K 啦，但系我哋空肺科同埋内科嘅士气其实真系好差，因为个个都真系好惊，又唔知发生乜事，政府又唔封关，咁然后佢就不断继续放人落嚟咧。咁但系其实咧，啲高层同埋即系我哋嘅感觉系高层完全冇理过我哋咯，由得我哋好似由得我哋死咁样咯。所以而家其实嗰个状态系比起。即系我揸纸嘅时候，我未入行啦，但系嗰个状态，听翻以前啲前线同事，即系前辈同事讲，佢都系好 passive 咯。即系以前系会你 block 得就 block 啦，啲菌，但系佢而家系有得啲菌入嚟，然后佢所嗰1400张隔离床，其实根本就系讲紧物理号度假村嗰个隔离营。咁其实佢同市民讲紧嘅嘢同。我哋喺醫院接收到嘅信息係完全兩回事，想話翻俾市民聽。 我想問鍾女士，想問一個問題咧，就因為之前有一個即係叫做去過醫院求診，但係未發病、未見到即係明顯病徵嘅病人咧，後屘確診咗嘅。咁因為咧就之後咧嗰啲嘢接觸過佢，因為未見到病徵嘅時候咧，接觸佢嘅醫護咧都被視為一個即係密切嘅接觸者咧，就係需要咧係隔離嘅。咁其實而家醫院咧即係又會唔會話直頭咧連未有明顯病徵的一些病人接觸他們的醫護都需要再提高一些的防護裝備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暫時來說呢，現在接觸過去的醫護我們基本上都穿了整套防護裝備進去的啦，但是如果你說一些病人，即我們病房就收了幾個跟 QE 那邊接觸過的病人的，因為走了我們醫院這樣，他們已經入了隔離病房了，但是呢冇更加多嘅措施去即刻 check 佢哋係咪真係中咗嗰樣嘢啊咁樣咯。咁然後我哋啲同事入去，即係就係叫做所謂簽即係抽生死簽，生死簽要入去照顧嗰個有高度懷疑佢同嗰個確診咗嘅病人有接觸過嘅咁樣咯。咁我啲同事其實好驚嘅，全部都呼吸啊㗎啦，而家無論去到邊都 N95 咁樣去入㗎啦。咁就係咯，希望政府唔好。即係佢真係要抗疫咯，佢唔係過到嚟嘅時候先等我哋死完之後先再紀念我哋，咁我哋唔需要呢啲嘢咯。 多謝鍾女士嘅電話，咁都聽到嗰個擔憂喺度啊。 個實際嘅擔憂好情況好清楚啊，即係唔單止係一般市民，你連喺醫院裏邊嘅即係醫護嘅前線同事都咁擔心嘅話，咁即係政府完全冇任何嘅回應，具體嘅措施係讓大家安心、穩定到軍心，即係喺醫院裏邊嘅即係同事同埋我哋嘅朋友嘅話，咁。整个情况是很严峻的，而政府还是慢半拍或者是慢成九拍的话，其实我想更加会令到市民对政府反感，甚至是会有更大的不稳定。 刚才讲到说，即有一些确诊的患者，因为他在医院求医的时候未有这个发烧和一个明显的症状，所以我想这个疫情的资讯就是发展要继续留意住，以至到即医院方面就再去做一些应对措施，去到看看即譬如接触他们的医护人员，想不想提高一些装备呢？我们看一下7:30的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卫生署表示，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透露，当局已经追踪到三名相关的密切接触者，今日安排进入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接受隔离。他说，中心会扩大需呈报怀疑个案的准则， 亦都正系积极检视扩大健康申报嘅范围至到所有高铁乘客。另外，消息指一名喺武汉读书嘅少年返港之后发烧，正喺屯门医院隔离接受病毒测试。教育大学表示，一名学生因为身体不适，并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呈报嘅个案吻合，校方已经将个案通知卫生署。呢名学生并非宿生，现正喺医院等候相关嘅测试。教大话，因应近日嘅疫情，早前已经加强校园清洁，并加设酒精消毒液机供师生使用。另外，校方亦都喺校园同埋宿舍入口添置体温检测仪，为学生量度体温。校方呼吁学生若果有感冒或者系发烧症状，应该立即戴上口罩，并尽快求医。教大学生会提醒学生应该做好个人预防措施。若果曾经到访中国内地或者系接触怀疑个案，并出现病征，应该寻求医疗支援。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66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已经没有发烧。他同行的四名家人已被安排接受医学观察，当局呼吁全澳门市民外出时候戴口罩。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说，即日起和珠海市进行联合防控措施，外港码头、莲花口岸等在下午开始实施健康申报机制。澳门旅游局宣布取消所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总书记、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和澳门特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习近平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与时间赛跑，与历史并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推进高品质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捷报频传，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扎实推进，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习近平说，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坚决维护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潮湿有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年初一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啦。咁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彩石里嘅第四线有坏车，仲未拖走，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四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咁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竹园道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不过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一带，只是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车多，龙尾天马苑；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的交通比较繁忙的。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之后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花墟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八点，花墟道园艺街、元宝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都系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The 2020 race for president. The 2020 race is picking up pace. 美国总统大选开跑，民主党参选人各出奇谋。 Why am I the lone candidate of color on this stage? I'm a proud son of South Bend, Indiana. I am back.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十一点，十万八千里美国初选系列。 Can a woman beat Donald Trump? I am running for president to defeat Donald Trump. I will beat him like a drum.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继续跟进住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致的肺炎的情况。刚刚七点半的时间开始，见到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医生等等几名的官员都是开一个记者会。刚才就是张建宗都讲到已经就住这个的武汉的肺炎的情况已经是知会了在瑞士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是再次确认令到两个高度怀疑的个案都是确诊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的。刚才都是开始就是说实施一些新的措施，包括将这些入境健康申报的一些措施扩展至到高铁西九龙站，即是说是所有旅客经高铁西九站入来香港入境的乘客都是需要填写这个健康申报表。并且都讲到即今早已经开了一个跨部门的会议去到商讨的了。黎恩豪终于都有一个新的措施去到即做出来。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即很基本一个基本步啦，即其实即准确去掌握同埋去了解翻，即系入境香港嘅旅客，尤其内地旅客嗰个健康状况。即系当然我哋都假设填表申，即系填写申报表嘅乘客都系即系真诚地去填写嘅。咁呢个先至系真系有啲基本嘅事实可以掌握到，亦都可以俾到政府去做翻个评估。咁当然即系民间亦都有好多声音，就话其实系咪应该暂时停止，即系高铁或者西九龙站应该停止运作一段时间，即系有翻一个嘅所谓适应或者个隔离嘅期间咧，咁我谂呢个系有社会好多争议嘅。咁但系呢个争议背后其实都系讲紧嘅个优次系啲乜嘢？因为事实上就系我哋唔能够忽略咧，嚟紧即系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到初七就系内地黄金周，即系过去都有好多嘅旅客咧，无论系从高铁或者系从呢个即系罗湖口岸啊、福田口岸等等系嚟香港嘅。咁呢个情况的确系会令到市民系会担心。咁但系而家个记者招待会仲继续紧啦，咁所以都希望即系我哋都希望之后听到就系有更多即系。 即係具體同埋真係為到香港市民係能夠為佢哋安心嘅措施咯。 不過嗱，而家港鐵咧已經停止咗售賣去武漢嘅高鐵車票噶啦，咁所以咧就係而家來往高鐵來往香港同埋武漢嘅啲高鐵航班次咧，都係咧內地嘅。運輸部門咧去到經營嘅，咁所以咧就係、究竟呢方面其實係香港都好似處於一個比較被動啲嘅角色啊。 其實本來你係可以唔需要被動嘅，因為嗱，你睇翻澳門嘅情況，佢即其實已經好快可以同到即係珠海嘅相關部門去做一啲溝通同埋協助。咁但係我哋聽唔到即係特區政府同內地嘅相關部門有冇啲咩相關協商呢，而甚至其實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真係去處理到就係暫時將西九站暫停一段時間運作，或者至少即係唔好喺農曆新年嘅時間即係有呢個嘅。即係咁多嘅人流嘅情況，其實呢啲可以做到管制嘅。咁但係政府有冇咁嘅意志做，定係話即係張建宗每次都要打個長途電話俾林鄭月娥問佢，即係問咗佢批唔批准先，或者林鄭月娥可能又要去問第二個人嘅喎。你唔知佢而家究竟林鄭月娥話事定駱惠寧話事啊嘛？係咪？嗱，呢啲問題要處理咯。 嗱，我哋睇翻咧，就係今日確診嗰兩個嘅個案啦。咁其實都見到咧，一個咧就係由香港男子嚟嘅，香港男子就住喺馬鞍山，咁就曾經咧就去過武漢啦。咁之後咧就經深圳咧就係福田口岸咧就係入境香港噶。咁佢之前咧就係試過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嗰度咧去到求診，咁但係就因為咧係冇呢個嘅發燒同埋即係明顯嘅症狀啦，咁所以就冇入到院，冇呈報到。後屘咧。就试过有一晚咧，就系住咗喺沙田嘅第日酒店嘅，咁而咧就系最终咧就系再喺复诊嘅时候啦，发现咧 X 光嘅肺片咧啊出现咗一啲嘅花嘅情况，所以咧就入院咧就系最终系确诊嘅。咁见到咧，其实而家当局咧都系追踪紧咧，就系呢两名嘅患者，佢哋咧所谓密切接触嘅一啲嘅人士啊，吓咁啊，包括佢哋嘅家人啦，以至到咧，譬如话佢哋坐嘅一啲高铁嘅。班次佢哋前后座位嘅人士啦，以至到咧接载过佢哋嘅的士啦、的士司机啦，吓同埋即系处理过佢酒店房间嘅工作人员咧，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咧，就系需要隔离噶。咁但系咧就系、至于酒店方面咧，其他嘅住客又点样咧？而家呢个酒店嘅啲员工。又係點樣做法呢？佢哋點樣清潔法呢？嚇，又都有冇啲適當嘅資訊咧？係發放俾即係住客同埋俾啲員工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嗱，我哋咧就聯絡到一位咧，就喺沙田第日酒店嘅一位住客啊。咁佢咧正正咧就係同呢個嘅。患者啊，其中一位患者咧系住过同一层嘅，咁究竟佢系得到啲咩资讯，同埋佢而家有咩嘅处理咧？电话旁边就系呢位住客江先生啦， 江先生你好， 系你好， 不如讲讲咧就系、你点样去发现到你住嗰间酒店就系咧有患者住过嘅楼层啊？ 其实个消息我都系喺今日睇报纸先发现嘅，大概可能九点零十点钟啦。咁就睇報紙發覺原來我住緊嗰間酒店第一酒店咧係有一個高度確診即係懷疑嘅個案嘅。 係 係。咁之後咧，之後你有冇人聯絡你啊？還是係你去主動聯絡某啲嘅人士咧？ 其實之後我就見到個情況啦，咁我就直接打翻大概朝頭早十點左右啦，咁就打翻俾酒店去問呢件事嘅。咁嗰時酒店先都確認翻係真係有曾經有呢位住客住過依度。咁佢都同我提議翻啦，即係會唔會幫我轉個樓層？因為都講翻原來我住嗰樓層咧係啱啱嗰個患者住嗰樓層嚟嘅。咁所以佢哋都會話晚上咧會做一個徹底嘅消毒，咁就建議我搬我去第二個樓層咁樣嘅。 系，但你早上即系联络咗即系酒店方面嘅负责人啦，咁但系其实喺之后即系几个钟头嘅时间，有冇见到啲新嘅即系一啲即系清洁嘅一啲嘅情况咧？定系真系佢哋话等到夜晚先至做呢？ 其实因为我今日大概七点左右，七点八点咧就离开酒店噶。其实离开嗰阵咧，我都见唔到酒店有特别嘅措施啦。咁职员都系冇戴口罩嘅。咁嗰阵我净系见到搭啲嗰个操控板咧系贴咗胶纸嘅。咁我淨係見到呢個比較特別嘅措施咯，其他就唔覺得特別緊張。咁我之後翻工啦，咁但係翻工嘅途中我就打咗俾酒店去了解件事咯。 係， 結果有冇衛生署嘅職員去聯絡你啊？ 一直都冇衛生署職員聯絡我嘅。咁直至大概下晝兩點幾鐘啦，咁就有一個衛生署嘅姑娘就打咗電話俾我，咁就問關於我幾時入住啊，有冇曾經到過內地嘅，主要以問問題為主嘅。咁我都喺個電話上面問翻，咦？咁你哋即係政府有冇啲措施去俾翻我哋？因為我哋其實個資料性嘅透明度都好低，因為其實我所有知道資訊咧都係喺報紙嗰度知嘅，唔係有任何人通知我嘅。咁我都問翻佢哋，咁佢哋都只不過叫我多啲洗手啊，戴翻口罩咁樣咯。 嗯，佢有冇亦都讲到话，即係你自己係属于一个需要医学监察嘅类别啦，还是而家个你个情况算系乜嘢，有冇讲到呢？ 佢有提过想即係进行返医学监察咁去做返嘅。咁就第一个电话系咁讲嘅，即係医学监察，因为佢都其实都喺个电话里面我都问得好仔细，究竟有冇啲嘢你哋会帮我跟进。咁但係佢只不过讲一啲系关于预防嘅嘢，佢冇针对返即係我担心究竟喺21号嗰位患者其实 check out 嘅。咁嗰阵时我都住緊嘅。其实我都表明咗我担心，就是我惊已经受到感染。咁究竟你哋政府有冇啲措施可以举个例，会唔会建议我做返自我隔离又好啊，或者其他乜嘢都好啦。咁佢哋其实都冇俾任何好具体嘅建议我，只不过叫我多啲洗手啊，或者戴返口罩。咁亦都俾咗两个电话我话，如果有问题嘅话可以联络返啲卫生署咁样嘅。 系，即系佢俾咗一个即系纯粹系即系，譬如喺电话簿揾到嘅电话俾你，咁你就可以真系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先至打翻俾佢，再去即系揿嗰啲选项啊，咁样再去联络佢哋，定系点样啊？ 我电话簿我就唔肯定系唔系，不过就俾咗一个系可能系 office hour 嘅电话，同埋一个如果佢唔系 office hour 嘅话要打嘅电话，就俾咗两个电话我嘅。 嗯，好啦，对于成个嘅安排啊，你有咩嘅感觉啊？ 其实政府我都坦白讲，即系我哋未发生呢件事之前，即系未经过今日之前，我都觉得政府已经系好多嘢都冇做啦。咁都冇包括即系预防措施冇做到任何嘢嘅。咁直至到发生咗呢件事，其实我都见唔到佢有啲咩嘅措施去保障翻。都坦白讲，即系譬如我哋一个住喺同一个楼层嘅人啦。咁我哋其实如果万一真系受到感染，其实我哋呢段时间佢都叫我观察下七至28日嘅。咁但其实呢段时间，其实我哋周围走，其实都会将我病毒有机会会传播出去噶嘛。如果我哋即系患病，咁我就系见到其实政府都唔系后知后觉啦，其实都冇乜知觉去做呢啲任何关于预防啊或者去补救嘅嘢嘅。咁但系补充翻个资料佢但系喺确诊咗之后咧，其实卫生署都打过，即系嗰个患者确诊咗之后都打个电话俾我嘅。咁佢都问我有冇一啲症状，咁如果有嘅话咧，佢都会送个车过嚟将我隔离嘅，去嗰边即系嗰边做翻个隔离嘅。咁但系咧就发觉咧，我翻去酒店之后咧。其实我发觉卫生署同酒店嗰边沟通唔系咁好啊，因为其实酒店都唔知道原来嗰位患者已经确诊咗嘅。 O、okay, K， 明白， 明白。 好啊，多谢晒江先生啊，多谢你提供嘅资讯啊，多谢你。咁啊，头先就系一位住喺呢个嘅沙田第日酒店嘅一位住客啦，江先生啦。咁就系佢住个楼层咧，就同咧其中一位确诊嘅患者咧系同一个楼层嚟嘅。咁啊，见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而家咧因为都系见到个疫情嘅发展啦，西九文化区嗰个新春国际汇演啊，以及初二嘅贺岁杯咧，都系取消啊，黎恩豪吓。咁所以咧都见到嚟紧都可能会因应住个情况咧，呢啲嘅大型活动咧都系政府系宣布取消啦吓。 我谂呢个都系个好合理嘅做法啦。咁但系头先听到个情况，的确有啲忧虑嘅，真系咁，即系希望即系唔会再有其他情况，都系纯粹得个电话打嚟咁样问下你近况点啊，身体点啊，咁就算咗佢咯。 好，我哋休息一阵，转一转话题咧，讲一讲咧，就系近期咧有宠物店咧涉嫌咧虐待一啲嘅狗只嘅情况。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等我梁荣忠帮开心日报嘅主持求支签先， 系吉签、哦。咁我杜文慧都帮开心日报嘅幕后求支签先， 系吉签、哦。咁我陈淑兰都帮开心日报嘅听众求支签， 又系吉签。点解咁好？ 因为开心日报吉暑假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梁荣忠、陈淑兰、 林超荣、杜文慧、 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初三启示。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 只要你在2017至2019年期间首次在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这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黎恩浩在这里。刚刚就是刚才都有提过，是大埔出现了一间的宠物美容店，怀疑是虐待狗只的情况。因为就是早前就是网上面传来就是多段的一些片段，怀疑就是在店内一个的闭路电视拍到的。就是见到有一名的女子就是对一些狗只是叫做虐待，包括就是捉住只狗就是掌掴下去，多次掌掴下去。试过也都有一些的譬如牧羊犬等等，就在地上面就被这个的女子就脚踢。亦都有啲人咧，有試過咧，亦都用一啲嘅藤條啊，去到鞭打啦，或者係抽起只狗咧，就掟埋牆啦等等嘅。咁見到啲狗隻咧，當時係非常之驚慌啦，亦都係咧懷疑咧係被打至咧就係暈嘅情況出現。咁呢段片咧就係、是、呢幾段片啦嚇，幾段有三四段啦，咁就喺網上面都瘋傳。咁啊好多人咧就係、是、關注到咧呢間嘅寵物美容店咧係咪出現咗一啲嘅虐待狗隻嘅情況咧？咁結果咧就係有警方咧就係作出調查啦，咁早前咧就去到現場咧係拘捕咗一名咧28歲嘅女子，咁就係咧嗰間店鋪嘅美容師兼負責人啊，咁咧就係佢就係通宵係扣查噶，咁警方就相信咧就係呢個事件咧係涉及咗至少7隻狗，咁啊將呢件案件咧就列做咧殘酷對待動物咧嚟到跟進噶，咁現行法例咧就係話咧殘酷对待动物咧，一旦罪成的话咧，最高嘅刑罚咧系涉及罚款20万咧，同埋监禁3年。黎恩浩点样睇呢个嘅事件咧？系咪话我哋都需要再关注多一啲，即系呢个涉嫌虐待嘅动物嘅情况，同埋一啲嘅罚则啊，或者系巡查，系咪再需要加强咧？ 嗱，我谂即系其实即系究竟系咪要即系修订呢个我哋而家讲嘅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呢个嘅讨论咧？其实都好多年噶啦，就系、是、尤其是讲紧即系点样去防止即系虐待动物，或者系可以令到咧即系对动物负有责任嘅人，无论佢系即系宠物嘅店主宠物店嘅店主啦，亦或系即系宠物嘅主人，可以有更多嘅责任咧，其实都辩论咗好耐。而政府其实今年4月咧都提出咗一个嘅即系咨询文件，系因应翻。其实政府都觉得，其实民间同埋政府都讲咗好多年系要做呢个修订嘅。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呢个事件咧系更加系一个。时间当然唔系一个我哋想见到嘅情况啦，但系机会咧，我哋真系去认真去睇翻，即系点样去全面，即系有一个法例咧去保护翻个动物权益，唔好就系将宠物咧就当咗系即系一个玩具或者当咗系工具。 嗱，呢单案件咧就已经系提咗堂啦，就1月20号提堂，咁裁判官咧就准呢个事主系保释，咁啊去到5月嘅时候咧就再聆讯嘅。不如我哋都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咧，就系关注呢个动物权益都一段时间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邝俊宇你好， 邝俊宇你好， 主持好， 你好，你点样知道呢个案件？我知道你都系到过一啲现场嗰度去到睇下个情况系咪啊？ 都首先感激市民嘅帮手啦，知道有好多事件都会直接去可能透过 Facebook 啊 inbox 我哋，咁我哋最初都透过呢个情况即系收到大家个关注嘅。 嗯，咁即系话你都从一啲网民嘅爆料，咁知道呢件事件嘅发生系咪啊？ 係啦，因為當其時都好緊張嘅，就擔心咧啲嗰個嘅寵物店咧就當日冇辦公啊，咁佢落咗閘裏邊有冇動物困住咧，咁所以我就去咗現場去視察，呢個都係我嘅習慣嚟嘅。咁而且確呢件事件都反映咗咧，就係、是、香港政府咧，即係唔好下下都探慢板啊，即係面對肺炎啊探慢板啊，甚至動物權益都探慢板。都未定立到嗰個動物福利法嘅即係嗰個初階嘅冇啊。 嗯，你自己点样睇呢个事件咧？有咩感受？ 老实而言咧，我系睇到嗰时，我系好心痛嘅。我相信同好多朋友睇到嗰条片嘅时候，个情况系一致嘅心情。所以我先至觉得，当其时警方应该理应系尽快采取嗰个嘅行动啦。但系事件亦都反映一件事嘅，就系当冇一个完整嘅政策，香港嘅残酷及对动物条例咧，呢、這个法例已经早。 嚟到而家咧，其實係冇一個原則性嘅更新，冇將動物嘅生命當成生命嘅看待。咁所以喺舊年年尾啦，我哋好努力去推動呢個嘅動物福利法嘅即係初期嘅公眾諮詢。咁政府終於行出即係頭半步。咁但係進入到2020年咧，其實我都幾期望喺今年啦，係能夠有終於有寸進，有希望係有首階段嗰個嘅即係法例嘅文件啦，係能夠俾公眾去了解。 邝俊远，有动物福利法同而家嘅法例有乜嘢唔同咧？会唔会有更加大嘅阻吓作用咧？ 而家嘅防止及残酷到动物条例咧，最多咧就判3年监罚20万。大家想象到啦，即系嗰个嘅法例咧，法官判案亦都未必能够用到最高嗰个量刑啦。而且咧就欠缺咗好多，包括可能系照顾者责任方面嘅描述啊。又或者我哋成日講啦，棄養會唔會係納入一個嘅即係有需要罰款嘅範圍咧？等等，咁呢啲都係幾值得思考嘅。就係、是、喺以往就有好多動物點解會流浪，就因為被人棄養。咁相信動物福利法將會有相關嘅著墨啦。 嗯， 系嗱，邝俊宇，其实喺议会里边咧，即系而家系一个即系已经完成嘅咨询过程啦。咁但系按你所知，其实喺议会里边，无论系即系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其实即系对呢个动物福利法嘅取态系点样噶？ 都感恩嘅，其实我都听过相关部门演绎过咧，就话早于2017年咧，我第一个嘅立法会嘅议案咧，即系议员议案啦，喺立法会获得一致通过，咁都比较少见嘅。即系你见到不论光谱都希望做到，即系同动物嘅生命保障系可以做多啲嘢啦。咁然后当其时我嗰个动议里边嘅措辞咧，亦都系慢慢我见到佢都有纳入喺而家嗰个嘅动物福利法嗰个初本里边。咁我好希望，真系好希望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嘅初心啦。希望能夠推動到呢條法例從零到一咁樣成立，最終就希望保障到呢個城市動物嘅生命啦。 嗯，有冇向政府了解到咧？究竟即係諮詢完啦，個立法進度去到邊度咧？幾時提交草案咧？ 其實而家咧就保守估計咧，其實快極咧可能2021年啦，先有機會正式喺立法會度審議到。我都希望加快呢個進程啦，咁亦都盡緊我哋最大嘅努力。但亦都感激嘅，感激好多市民，可能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尤其是你哋都出過分力嘅，就係透過以往嘅聯署啊，亦都俾政府感受到，係時候真係要訂立一條及時嘅法例啦，咁樣。始終訂立法例都唔容易嘅，咁我相信都要一段時間去處理嗰個草案啦。 系想问一下咧，今次个事件除咗大家关注到个罚则可唔可以提高之外咧，再次掀起咗呢个动物警察嘅讨论啊！你觉得如果有动物警察的话，呢、這个事件啊或者类似嘅事件咧，会唔会有机会及早发现同埋即系去到介入跟进啊？ 喺以往咧的而且确就系有法例都好咧，都冇人去執法。咁結論就係、是、令人好懊惱咧，就係、是、啊點解啲人可以成日逍遙法外嘅咧咁樣？咁舊年咧，警方曾經講過嘅，各區都有動物案件調查專隊啦，咁樣。咁未來嘅日子咧，當然我哋寄望啦，我哋唔知警隊會唔會重組啦。喺個重組嘅過程裏面，會唔會係真係可以設立一個新嘅部門，就叫動物警察咧？這個我哋拭目以待。 係嗱，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咧，可能就係警隊之前講話有一個動物守護社區大使啊，就本來就話都係2019年到2020年嘅年度推展啦。咁即係按你自己喺地區，即係你自己知唔即係有冇即係警隊方面，即係有依方面嘅接觸咧，或者喺社區做嗰啲嘢咧，而家？ 我相信近期幾單大家見到嘅，有隻狗被斬爛咗塊面啦，同埋呢一單大埔啦，都應該係相應地啟動咗相關機制嘅。咁我覺得啦，呢一啲都係警察最基本嘅責任啦，佢就係查案啦。 嗯，邝俊远啊，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啦，想问一下，我都见你向传媒讲过咧，我就话而家系正喺度同爱护动物协会嗰度合作去处理呢个事件，同埋继续跟进协助市民嘅求助啊，系点样去合作处理法啊？ 其实就都好感激嘅，往往我联系当地嘅即系跟进嘅督察咧，佢都好愿意俾一个嘅资料俾我。咁呢次系即系外协系个反应好快。说到底，其实我哋都系唔想多一只动物去受苦啦。所以我谂未来嘅日子，我哋唔想见到同类情况。但系当下次去到现场嘅时间咧，都我相信外协嘅现场督察都会愿意同我哋去交流啦，点样加快跟进件事啦。 嗯，知唔知而家涉事嘅狗只而家情况如何？ 暫時就應該都陸陸續續都會去適當地求助嘅。有啲朋友我知道隨當區議員去咗報警添㗎啦。咁啊，接住落嚟可能交俾警方去展開去接住落嚟嘅行動啦。 OK， 好多謝曬鄺俊宇，多謝你。鄺俊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咯。多謝曬黎恩浩。咁啊，聽日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拜拜。 拜拜。